直接討論香港事務。消息指新任港區政協下午亦都會參與學習活動，亦都會聽取學習中共二十大精神等。消息指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午亦都會出發到深圳。一名年約三至四歲的幼童懷疑在朝早八點幾從高處墮下，倒卧在港島江樂道西62號對開地面，由途人報案求助。男童當時清醒，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朝早清涼，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5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766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245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系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4点，系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8跌6.2，盈富基金20.9跌1毫，阿里巴巴98.05跌1.35。恒生中国企业70.88跌6.2，京东集团197.8系跌9.5，美团143.2跌2.6，长城汽车11.92升6.4，中国海外发展21.1升7毫，快手58.15跌2.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9.425，瑞士法郎8.486，澳元5.414，加元5.818，新西兰元4.902，欧元8.366。每百日元对港元5.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6点，系跌15点。港金报172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6美元，卖出1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观塘道啦，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桥底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上怡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彩虹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观塘码头至到顺业街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斗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天啊！点解玩玩星期天要得翻我一个人啊？ 子豪爸爸唔使怕，等我帮你揾翻个拍档啦。 咁开心？ 你想要一个识茶道嘅拍档，定系想一个睇好多书嘅拍档啊？ 识茶道啊！ 打 大家好啊，我是好喜欢饮茶的 CC 妈妈，想知道我会带些什么新元素入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就要听住逢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的玩玩星期天啊。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杜国威。我自细在香港电台长大的，香港电台现在是95周年，我在这里呢恭祝他生日快乐，而且大家听多些戏曲天地，因为我都很喜欢听的。 Happy birthday 港台。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朋友扭计点算好呢？ 俾部手机佢玩咯， 啲细路成日嘈住我啊！ 叫佢哋玩平板电脑就正噶啦， 得唔得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8至49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结咗婚，好似浪漫咗啊！ 如果可跟你活多102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张去走。 如果大家可以活到102岁，60岁只是你我的开始。这个是坤哥近期听过最浪漫的说话，亦都因为这个说话，他做了这一首歌将感觉留住。 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得走进历史国度里。 作曲填词吴奕坤、柯新峰，编曲监制柯新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奕坤、柯新峰。102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老师，早晨同学，上堂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啊，今日是农历2月初2、至于今日的西历就是2月21，好多二，希望大家做所有的事都好二。 好呀， 我是二二哎。 你留着一个二就是星期二。 今天是礼拜二。 对 啊，是我想什么呢，多谢你啊。龙不十围。还我。 啊，俾翻你啊！ 你又点咁样介绍自己啦？ 我系路不拾遗强， 你都漏咗个意啊！我系好平易近人嘅拜仁仔啊！哇， 平易近人啊，眼巴闭 啊，犀利啊！ 我哋今日有 Crazy Four 陪大家，10点答2，过少少，3小时嘅节目，空show范人而家开始，一齐留低啦！ 系啊，10点答2啊，仲有啦， 点都要 jam 翻佢，所有嘢都系咁容易 jam 啊，开心好易。 立三，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顺利生效，将你湿到56%嘅咋。天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嘅偏东风，另外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天晴干燥，早上都系清凉少少，系日夜温差较大。呢度系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嘅快活人。节目我想问在座的几位拍档啦，包括有阿李婆啦，有阿强叔啦，同埋我哋嘅小鲜肉啦，阿小杨系小羔羊系嘛？ 系啊，冇错，小羊羊， 小羊羊 系啊，羊仔。 嗯，系啦，嗱，我哋有时咧，即系阿小羊羊未喺度嘅时候，我都有讨论咧呢个叫断舍离啊。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到而家咧，好多嘅原因，我其实我可能我都系自己揾原因嘅啫，我都唔舍得抌嘅，就系以前 女朋友。 直情唔夠情人嘅 相片， 再執添， 俾佢俾佢食咗，食咗一句添，俾佢食咗一句添，真係 見到邊度有就執翻。 我係講緊嗱，我唔知係白人仔，你仲有冇 keep 以前嘅手機㗎？ 哇！ 手機嗱，首先我想問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部手機咧？ 記得啊， 係邊即係牌子唔好講啦，係幾時買？ 嗱，我嗰陣時嘅手機咧係冇。是那些叫什麼沒得 touch screen 的沒得輕觸式屏幕的。 是不是沒得上網先 接那 些沒得上網 先不是接那些是索尼那些索尼那 些。有沒得上網的有得上網的。 好像沒得上網。 有沒得影相 沒得影相。 沒 得影相。沒得影相。沒 得影相。沒得 影相。沒得影 相。沒得影相。沒 得影相。 沒得影相。沒 得影相。沒得影相。 沒得影相。沒得影相。沒得影相。沒 得影相。沒得影相。沒得影千零蚊， 以前啲手機哦，千零蚊啊， 唔平噶。 如果咁講嘅話，你嗰個索尼嗰個咧，只不過可以打出打入嘅啫喎。 打出打同埋 send 信息咯。 唔該曬。你有冇用過 SMS 啊？ 有 SMS 啊，冇 影得相。 我好似影得 相， 係咪以前啲手機好早已經可以影得相？ 但我嗰部買係唔可以影相。 你買廉？ 你買冇錢㗎？係咪 壞咗？壞咗啊！ 買一部係唔平唔貴，即係中間嘅 level 㗎啦。 不過咁樣，打得出，總之係聽得到電話。 但嗰陣時已經好開心㗎啦，有部咁嘅。 你知唔知以前手機咧，同而家我哋嘅 concept 好唔同嘅？首先講，我記得咧嗰時咧，佢哋有 sales 㗎，好似買車咁㗎，佢會拎埋個電話。嚟你公司慢慢解釋俾你聽，咁樣噶，知唔知啊？即係服侍得好，有噶。 你清朝嘅時候係咁噶，係嘛？我 嗰陣時個電話幾多錢咧？3000多蚊。佢哋有啲 sales 即係嚟到咧。 有咩？ 有咧。 我真係去嗰啲電信商度買嘅。 咧，佢真係會有 sales。 係有 sales 上門。 大嘅 topic 就會，佢一個 sales 對好多個你哋嘅同事噶嘛，一次過。 不過你話最早期，梗係用一啲淨係打出打入，嗰啲啦。有冇得影相？我真係唔記得。但係真冇。 大家 係 咪都有用過大哥大啊？ 有， 即係好大部 手機。我唔係我嘅，我借人哋打。 哦， 係啊，但係要俾錢嘅，好貴嘅。 但 係 嗰陣時有呢啲咁嘅電話係一個身份嘅， 身份嘅象徵。係 啊，所以有啲人咪用假 嘅咯。唔係咁容易嘅。 係啊， 冇錯。 真 係 飲水啊！ 假嘅咯，擺喺台。 但係好似㗎，甚至乎有咩事可以幫你擋。聽講， 某啲人 都擋曬㗎。 因為嗰陣時，你諗下咁耐以前咧，一部係20000多蚊。 係 啊。 今日你都覺得？贵啦，嗰阵时 呢个都系其次啊！我仲记得嗰阵时系打出嘅话，系每一分钟收钱嘅， 系啊， 系咪 好贵噶？ 几蚊咁样噶？你系俾唔起啊？ 好似 讲部， 好似讲长途电话个 feel， 系好贵嘅， 系 冇错冇错。 因为点解咧？我嗰次嘅就系有啲人有钱啦，就系啲女仔嚟嘅，咁跟住有人送俾佢，跟住咧借嚟打，借嚟打嘅时候佢就话：你好快啲倾完啊！如果唔知佢打完嘅，好似系打一个电话个5蚊， 哇，都好贵。 咁我就唔得啦，算啦算啦，咁我就即刻 咩都唔讲啦。 喂喂喂！原來真係得 嗰個陣，嗰日都唔知我打邊個。 第二次如果你有啲咁經典嘅場面咧，就係喺地鐵打到嘅時候咧、 嗯。地鐵哇，簡直係 好巴閉嘅， 因為嗰陣時仲要好大聲，接收唔係咁好啊， 好少地鐵打到嘅、哦，一打到咧就喺地鐵嗰度。 嗱咁咧，我用智能電話咧，嗰、那個有屏有生果嗰個牌子咧，我係由第四代開始嘅、 嗯， 即係我其實都較後噶啦，我已經係比較後期，嗯、我先捨得用。 差唔多啦，第四代。 因為我覺得貴，係我覺得貴嘅。咁、嗯、外國有個女人咧，喺好多年之前咧，睇翻個年份一要，佢話有人送咗個第一部，即係叫做嗰個牌子嘅智能手機啦。咁、嗯、當時咧佢就冇開，成個冇開啊，即係連 packing 都冇開。 嗯， 擺到今時今日， 嗯、 你知唔知原來可以拍賣㗎？ 梗係可以啦，有好多嘢都係咁㗎。 好多嘢都係咁喎，原來呢個世界，你只要買咗你唔用，嚇、 嗯， 無論係一條褲啊，一對波鞋，我聽聞啲人啲波鞋買嚟唔係著㗎嘛，係炒㗎嘛，係咪？ 我係儲㗎咋。 係啦， 我以前有個朋友係咁嘅，佢買波鞋嘅話係買兩對， 係、嗯、啊， 有一對揾嚟著，有一對揾嚟儲 嘅， 係冇錯。 但係波鞋唔得㗎，嗰啲膠咧會 碎 㗎， 會碎㗎，係啊。 但佢揾嚟炒啫嘛。 嗯，即係遲啲可能賣翻佢。 佢賣嘅，佢賣嘅。 咁咧都奇怪喎，呢個手機咧當年就好平嘅啫，即係嗰陣時都係幾千蚊啦嚇，三四千蚊港幣，三四千蚊。而家咧佢啊拍賣咧幾多錢？你知唔知啊？ 20万。 美金幾多錢？應該話美金幾多錢？ 美金20万啦， 20万啦， 有冇咁多？6万蚊，6万蚊美金，但係港幣 40万， 40几万到啦， 40几万啫， 係啦。 但部手機本身係2-3千蚊嘅啫喎， 係啊， 我手真係好， 但係咁多年前喎， 好升值， 係啊， 但係咁喎， 可以咁講， 未用過先得啫喎，你而家你任何一個二手電話咧，基本上係唔值錢。 我想問呢個買家買嚟做咩咧？嗬，其實有好多嘢應該唔得用唔到嘅啦，因為有好多你 Apps 都 download 唔到噶嘛， 係啊， 因為你 一定唔係。使用噶啦、 嗯， 一定 咁咪又揾嚟又炒啦， 變 咗古董係咪？ 再轉手， 係啦，揾嚟轉手， 炒炒， 啱啱啱， 係啦。咁所以頭先你哋講嗰啲咧，成個水壺嗰啲咧，分分鐘又剩翻少少錢嘅，我估唔知係嚇。 但係用咗噶啦嘛，嗰啲啲水飲完噶啦嘛，啲水飲完都值錢咩？ 好難揾到啊！而家 都好難揾到， 冇啦，冇噶啦。 我冇印象中，我冇見識過大哥大嗰種電話， 嗯， 即係拍戲嗰啲啊，咩都我 未。你喺電影我見過係咪？ 係啦，見睇戲 冇見過真嘅， 物就未。 即係未摸過， 未摸過。 嗯嗯、你唔好話嗰啲啦，以前嗰啲攪盤電話都好少啦，而家。 嗰只 係啊， 有攪盤有。 佢錯咗個方向，佢咁樣。 我留意逆時針啊，應該係順時針搞嘅，係啦。 年輕人佢未用過， 係啊， 從來未用過。 咁樣撥。 你係咪出世嘅時候已經冇呢啲電話㗎啦？ 攪盤有嘅其實， 攪盤電話有。 我仲出世嘅時候。仲有嗰只家居式電話，咪橋線， 係啊，冇錯， 波浪形式嗰只 橋線嗰只，係啊。我哋一路講電話，一路喺隻手喺度玩嗰條橋線。 我都有經歷過上屋企上網係唔可以攞起個電話傾嗰只咧，要用電話線上網嗰啲咧。 系啊，嗰啲聲係嘛？ 一傾真電話俾屋企人鬧，喂，我上緊網嘅喎。即係而家同啲，譬如有時我都要教書，見到啲中學生啊，同佢哋講啲咧，佢哋完全唔明噶，完全唔知我講緊乜嘢。 係啊， 係啊， 幾恐怖嘅其實。 好恐怖！ 你講你1999年同埋你2000年後出世， 好似好大分 別，好似係冇錯，佢搞幾個 generation 咁樣嘅。有啲嘢嘅就我覺得係理所當然嘅，但係其實對於佢嚟講，我聽都未聽，我見都未見過， 冇錯， 好奇怪嘅。我都知啊！你今日今朝早我哋傾偈嘅時候，佢先講話佢而家我哋以為佢好細啦，係嘛？但我而家我懷疑其實可能佢比我哋三個仲大。 係啊，我想講埋我先分享一樣嘢， 個樣呃咗，個樣呃咗， 係啊， 個樣呃咗。 尤其咧，我對於啲電子產品科技啊，我係比較差嘅。我唔知嗰啲，我成日都覺得我啲五行咧，咪即係啲欠金嗰啲咧。 係 講親呢啲電子啊科技咧，我啲朋友都覺得我係古人嚟嘅。即係 例如咧， 你停留喺邊度？ 即係譬如我嗰陣時，我中學中午嘅時候交功課啦，人哋已經用緊手指嘅，但我係唔知咩係手指，即係我交功課仲係間瓷 碟咯， 用緊瓷碟啊，係咪有隻正方形嗰只？ 之後 咧，係啦，我交俾我電腦科老師嘅時候咧，佢話 Brian， 我哋而家唔用瓷碟交功課啦。我話吓，咁用咩交功課？我上年仲用緊瓷碟，佢話我哋而家用手指噶啦，但我係唔知咩個手指，即係我啲同學而家出嚟聚會都要攞翻呢一個事件嚟笑咯。即係我對於呢啲即係 update 啊科技日新月異咧，我係比較差嘅。 我都有你呢個感覺。有幾次咧，我即係人哋講開嘅時候，我就話 咩叫 WiFi 啊？哇！ 咁你誇張啲喎？ 咩叫 WiFi？ 好多好耐以前，即係好耐以前。跟住有時 接話，又唔敢問。 又你同我講 Apps 咩叫 Apps 啊？即係嗰啲咁，即係有啲新嘅名詞咧彈出嚟就會咩啊？即係咩嚟嘅咁樣？ 係啊！即係我諗，尤其呢幾年應該係越嚟越多呢啲嘢。 係啊！ 我諗起用 因為佢日新月異啊嘛。其實有時連嗰樣嘢係乜我都唔知，其實佢係一個 Apps 啦。可能已經被淘汰咗啦。 係啊，或者冇錯冇錯，佢究竟佢係一個 Web 啊，定係？佢係一個咩咧？佢係一個網站啊，定有啲咩嘢？我其實我都今時今日我未必分得好清嘅，係啊。所以其實同埋你要加上一樣嘢喎。實際上嘅話，我哋有呢一個嘅手提電話，又或者係有呢啲咁樣嘅即係網上嘅嘢啊，咁樣嘅話，唔係好耐嘅咋。 但因為佢發展得太快，好似好耐， 其實好耐嘅啫，幾廿年咁樣嘅咋， 係 咪啊？ 係啊， 尤其嗰個咧 Y 字頭嗰個網上頻道咧，其實入面即係而家咪好多影片睇到嘅。 係啊， 我嗰陣時細個讀書咧係冇咁多啲教學嘅短片， 咪係。 但係而家咧，你係真係乜嘢都揾到咯。 冇錯， 係 啊，冇錯。 即係點樣剪指甲，你都可以即刻揾到。 做乜都得， 咩都得，真係咩都得。 係點樣刨呢一個咩啊？紅番石榴嘅方法啦，即係點樣搣佢咯？嗰陣時唔識啦，逐粒逐粒搣啦，真係。然後有個好快捷嘅方法可以搣到。 冇錯，我都喺上面度學嘅，就係切西瓜。 係啊， 將佢切到嘅就係四方形一個，就幫佢吉出嚟食。 我學搣粟米啦，批呢一個淮山啦，燒淮山啦，咪攞住去切粒粒，同埋隻手會好行嘅。佢教咧，我睇嗰條片真係幾好啊！攞筷子篤入去，揸住啲筷子就咁拍。 就咁話係啊，有好多啲日常生活嘅嘢，你可以學到嘅。 今日都多嘢学啊！今日一阵间咧喺呢个十二点后有福尔摩 K， 同埋一阵间我哋十一点钟会有讨论区。 冇错，我希望可以倾一倾嗰个关于嘅，即系我哋究竟中意系乜嘢时期嘅自己咧？系咩都得噶吓，系啦，几多岁嘅自己都可以。To me,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I can hear you breathing in my ear. Wouldn't you agree, baby? You and m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Anytime you want. 嘅呢一首《A Groovy Kind of Love》十点二十九分，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十点半新闻之后，翻返嚟继续下你节目，唔好行开啦。先听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海外律师处理香港国安法的案件，法庭需要先向行政长官取得证明书许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修例不会影响之前法庭的判决，又强调并非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师来港，法律界普遍接受。汤家华表示，虽然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不会受到修例影响来港代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作辩护，他相信虽然修例之下絕大部分海外律師都不受影響，但是他相信雖然修例之下，但是 Tim Owen 政治上是備受注目，難以判斷他最終能不能夠來港。湯家驊強調，修例並非涉及刑事罪行，不涉及司法獨立，指港英時代當時政府將執業認可資格的部分職權交給法庭，才以為是司法審核權的一部分。又說不少普通法國家的法庭都會接納行政機構以外交或者國家安全為理由所作的決定，法庭不能夠過問或者質疑。外長秦剛表示，中方對俄烏衝突不斷加劇甚至導致失控深感憂慮，中國始終立足是非曲直，確守客觀公正，將會繼續勸和促談，為政治解決危機提供中國智慧，與國際社會共同推動對話協商，解決各方關切，謀求共同安全。同時敦促有關國家立即停止拱火驕油，停止向中國甩鍋推責，停止鼓噪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秦剛在北京就破解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發表演講，他說中國從未主動挑起衝突戰爭，從未侵略別國一寸土地，但是外部的打壓壓制不斷升級，嚴重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中方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決反對冷戰思維和陣營對抗，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重申，安全不是某些國家獨享的專利，更加不應該由個別國家說了算。聯合醫院有手術燈跌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形容匪夷所思，不能夠接受。幸好事發時沒有病人做手術，否則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危害性命。彭洪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事件反映手術室內的裝置有安全風險，醫管局和廠商要嚴肅和全面檢查和分析。當局兩個月之前曾經為手術燈做年檢，質疑為何未能夠發現問題。彭洪昌又指，據他了解，去年底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曾經接獲同一廠商的手術燈發生遺失螺絲的事故，關注醫管局和廠商是否知悉或者收到通報。除了私家醫院，部分日間醫療中心都可能有使用涉事手術燈，希望相關機構能夠作出檢視。一名年約三至四歲的幼童懷疑在朝早八點幾從高處墮下，倒卧在港島江樂道西62號對開地面，由途人報案求助。男童當時清醒，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朝早清涼，日夜溫差較大。現在氣溫18度，相對濕度54%，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84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34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0点，系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8跌5.2，盈富基金20.9六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71.14跌3.6，阿里巴巴98.3跌1.1，美团142.8跌3蚊，京东集团197.5跌9.9，长城汽车12.02升7.4。快手58.4跌2.35，中国移动59.1冇升跌，建设银行4.98冇升跌。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4.25，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7，人民币6.864，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9点，跌12点。港金报172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93美元，卖出184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需要全线封闭。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需要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冇錯啦，居住喺香港咁多年呢，可能我哋好多嘢呢就慣咗啦咁樣。咁但係呢，遊客嘅眼中呢，佢會睇到一堆我哋未必睇到嘅角度啦。咁有一個 內地嘅遊客咧，佢就分享咗喺網上，咁啊讚香港人嘅。咁我哋作為香港人都係自己諗啊，有啲嘢做啱咗，但有冇啲嘢未啱得曬咧？咁樣幾樣嘢佢讚咧，就係搭車啦，或者地鐵上嗰啲電梯咧，佢香港人係好排隊嘅，即係唔會有人哋爭先恐後啊，都係好愉冠咁樣企上係一個跟一個啊咁樣，同埋喺馬路上面，佢間中都會見到好多垃圾。不過咧，佢起碼咧就唔會見到嗰啲狗嘅噗噗。佢話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值得讚嘅咁樣。咁我諗排隊呢一樣嘅香港人而家真係幾好嘅，即係喺排隊呢一個方面，唔知你哋又同唔同意啦？譬如我而家咧有時同埋過馬路咧，我見到多數嘅人都會。行人啊，我讲紧，等到真系绿灯先会过嘅，好少会红灯就伏一声飙过去，间中都仲有，但系嗰个比率唔高咯，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即系香港人嗰个文明 真系排队嘅， 系啊，真系排队嘅。 右手边企晒喺度，左手边就你如果赶时间，你自己跑慢慢行上去啦 ，OK 嘅吓呢样嘢系咪？ 我就 试过，你有冇打尖啊？ 嗱。讲起呢个打尖问题， 你点解一定要问佢嘅？就系佢有冇做过啲违法嘅嘢？ 冇咪得咯。 我呢个嗱，我由细到大咧，排即系喺香港买飞啊，买车飞又好啊，嗰阵时或者买嘢咧都会排队嘅。但我试过咧，就系嗰阵时过关咧，喺即系啱啱过咗罗湖嗰个关口，即系翻内地咧，我有试过好有守秩序咁样去排队嘅。但系发觉咧，如果你好有秩序排队咧，你永远都买 唔 到飞嘅。 我明白你 讲乜。所以即係嗰位我就 feel 到，哇係喎，原來香港人真係係好排到好有秩序，亦都好有禮貌。 嗱、講內地人講咗一個 point 咧，我都啱。佢話反為咁樣咧，仲快， 咁先有效率， 係有效率， 要有咁樣。 你反為大家都唔講。排隊咧，仲耐 就亂咧，又亂 又亂，同埋仲耐咗啊！因為你逼嚟逼去，逼嚟逼去，仲耐咗咯，係咪先？ 咁呢一樣我身為香港，我都覺得哇！呢一樣嘢係真係好值得。 值得係啊，值得值得驕傲， 係啊，值得驕傲，同埋都要弘揚全世界各地啊！呢一樣嘢， 我又覺得唔需要啊，因為其實呢一樣嘢你本來就應該要咁噶嘛，係你本來應該 要 咁啱嘛， 有啲嘢咧 要做噶嘛， 我哋唔敢話我哋做得好，人哋可能仲做得好添啦。舉個例咧，係啦，日本有一次咧，食完啊，即係嗰啲叫 food court 咧，食完嘢咧。冇人自己就咁擺台面走咗去嘅，你知唔知啊？ 係全部都要收 嘅，全部自己攞去。有啲人仲乾淨到咧，掃翻啲食剩嘅嘢落去垃圾桶啊，即係個盤就乾乾淨淨擺翻落去一個盤嘅 tray 嗰度。 係 當時我都有啲汗顏啊！我以前從來咧香港嘅 香港比較少呢一樣， 係啊，冇咩人咁做。但係我見到當 你想做，你都唔知擺去邊啊！我試過有去 food court 嗰度，我想將嗰啲嘢，佢又話俾我聽嘅就佢有自己收翻盤嗰、那個嗰、那個服務嘅，即係如果你食完嘅話，唔該你自己。将佢咧就摆翻去嗰度，但系我因为周围望我，我都唔知佢我本应该要摆喺边。 个配套，个配套。 咁跟住我就会见到嘅就系所有人都系摆翻喺你自己食嘅嗰张台面度咯。系啊，呢个系一个问题。不过如果你咁样讲嘅就，其实你 Michael 讲嘅呢一样嘢嘅就，日本人佢哋嘅礼貌以及清洁嘅程度，基本上就已经系国际认可噶啦。啱啱过咗个世界杯。咪有好多人有講過咯， 足球場 係啦，足球場嗰度嘅話，其實 係 俾人哋報道，所有嘅看台講，佢仲要執埋人哋留低嘅嘢，佢先至會走噶嘛。 呢個真係好啊，唔好意思麻煩。 呢一樣嘢都係成為咗嗰啲人哋去報道， 係 啦，國際嘅焦點啊嘛。佢哋乾淨嘅程度可以去到咁。 有時呢一啲都可以反映到佢哋嗰個國家嘅民族性咯。 係嘅， 係日本真係唔知點解， 佢哋由好細個開始已經有 公民教育嘅素質。 我試過好多年之前，我去呢個。老鼠乐园啦，即系主题乐园啦，咁样咁啊，第一次去咧好大乡里啦，坐嗰啲我都唔记得，应该系玩世界真实小孩，即系入坐只船喺入边，睇嗰啲嘢咧，咁样咁我想举个相机影啦，后边个小朋友咧拍一拍我，no 咁即系话唔认得相嘅咁样，即系佢哋唔单止自己会好自律。佢都會話俾，如果你唔知咧，話唔得噶，你唔影得相咁樣樣，係。 咁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嚟講已經係進步咗好多嘅。其實講真，我哋真係都要為自己係會即係有翻啲掌聲嘅。即係其實我覺得有時唯獨是嗱，我唔應該話要去標榜有某啲年紀嘅人咧，有時都會略嫌或者唔知點解佢哋會唔係太守秩序嘅。 好自我啦，即係佢哋好自我啦， 係 咪？ 係啦，因為其實我真係試過有好多次都係咁樣嘅，例如排隊去撳錢。 咁佢埋嚟佢就插隊啦。 嗯， 係啊，佢埋嚟就插隊啦。我唔知點解啊。 通常後面啲人都會話：，唔該，排翻隊啊。 係啊， 我一定出聲。 但係有人唔出聲嘅，咁反而佢一插隊嘅時候嘅話咧，我通常我都會出聲嗰個，就話唔好意思啊，大家喺度排緊隊㗎，嚇，唔該你去翻後邊嗰度啦。 或者我哋個 隊 尾 係 邊個位啊？ 係啦，咁問題係在依家就係，如果我自己要讓你係我嘅事，但係你絕不能一嚟一嚟嘅時候，你就覺得你因為有啲咩嘢嘅同我哋唔相同嘅話，你就一埋嚟嘅時候，你就係要即刻服務你咯。 係咪講緊年紀方面啊？ 係啊，咁我就覺得係有啲即係呢樣嘢，會唔會係佢哋嗰陣時候都唔係好慣？要咁樣咧咁咯，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覺得啦，過馬路都係嘅，有時好危險嘅。 係啊， 過 馬路就 咁衝出去，係 啊， 啊，就咁飛出去。 又或者就咁舉隻手啊， 就 當 佢就截住你，攔住你哋，係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其實有時係啊，冇錯，係啊，係啊，即係我就會覺得有啲有時會驚咯嚇。 除咗佢咧，即係好自我啦之外咧，其實如果大家琴日有睇新聞有條片咧，就話有架車行到差唔多紅綠燈，有個人噗一聲走出嚟啊。咁嗰個新聞媒體咧就慢鏡一路影翻嗰條片，其實嗰個人當時咧隻眼係望咗另外一個方向嘅，但我呢架車咧就咁樣去嘛，佢就望咗車嘅另外一個方向，即係話有時行人咧都幾唔小心，即係到底車，我哋細個講啊嘛，你有冇學啊？唔知阿班人有冇學過啦？先望左，再望右，再望左，唔係三個步驟噶，望完左邊，再望右，然後望翻左，因為再望睇下仲有冇車嚟，要咁樣。咁而家啲人咧，可能第一可能睇手機，又睇到暈暈地啊，又唔知啊，即係冇理由唔望咯。所以係嗰個意外係幾唔應該發生噶。琴日睇嗰條片係啦， 因為其實我作為自己揸車噶啦，咁好多時候我講翻嘅就頭先講緊嗰啲啦，係真係嘅，我都有講過嘅。唔知點解就係明明啲車係由左邊到嚟嘅話，佢係望右邊。係 啊 係 啊，有呢啲人。 咁我又唔敢撥你，因為我撥你嘅話，其實我又撞親你，係啦。我又驚，如果因為咁樣你跌親又點樣咧？咁其實有時就會咁樣嘅，因為如果我要停嘅話，後邊又唔知剎唔剎得切啊嘛。係 啊， 我需要顧慮嘅係有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有時我諗呢一樣嘢，如果都可以再好埋嘅話咧，咁就 very good 啦。 即係馬路的禮，馬路的禮貌， 馬路如虎口。 唔單止馬路嘅排隊，其實有時都有一啲人係會咁嘅，即係總之佢一埋嚟嘅話，佢就唔知乜咁 就企喺最前嗰度。 亂，佢又唔係去企到最前嘅，即係其實佢會可能見到邊個。 低低啊！ 企咗第二， 喂，我一定出声噶喎！ 你有冇试过啊？ 我冇试过炸炸低低， 你系炸低嗰个系咪？ 绝对系啊！那個、马老师，我相信你唔系啲咩人。 嗰个飙车嗰架叔咪佢， 我支持你，马老师。 嗰个叫马叔啊嘛， 你小心啲，马叔过马路。 小心啊，马叔。好。听我哋风骚爆人啦！今日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有讨论区，就系你最喜欢边个时候嘅你自己呢？可以留言啦。 Take 只要规矩一点不太坏，何妨日夜去逛街，只要开心也会嗨。离离合合脚大迈，请你今晚起舞不介怀，为何踏入这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 全人类高歌 Tiger。网上情，懂得放弃，回头不难。好多励志文章都教人永不放弃，唔好放弃，点都唔好放弃，系唔系坚持落去就一定好咧？今日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大和尚同小和尚结伴去买啲嘅粮食，去镇上嘅路有两条，一条好远，要兜过一个大山行足一日；一条系一个近路。落到山过一条河就得㗎喇。但係河上面只係得一座日久失修嘅独木桥。唔紧要啦，咁耐都冇冧就唔会冧㗎喇。大和尚小和尚就行呢条近路啦。去到个桥嘅时候，细心嘅大和尚发现独木桥好似有一道裂裂地嘅痕喎。於是就拉住小和尚话，咦，条桥好似唔係好靠得住。不如我哋行远嗰条路啦，返转头啦。小和尚想下，翻转头都行咗落嚟啦，翻转头再兜嗰条远路行足一日，而呢条桥只要过咗去就到镇上啦。两者相比太远啦，行啦。大和尚见到佢唔肯褪翻转头，于是唔出声，行前几步执咗嚿石掟埋嗰条桥裂嗰度，砰一声，呢、这个已经老化咗嘅独木桥应声而落，碎咗河流之中。小和尚见到呢个情景，抹一身汗，好彩自己未踩上去啫。哦，咁咪兜翻转头咯，桥都烂咗，冇办法啦。喺回程嘅路上，小和尚就话啦：，哎呀，师兄啊，好彩头先咧，你掉嚿石头啫。如果唔系，我唔知踩上去咧，实跌落去冲走咗我啦。大和尚点点头，佢话：，其实人生就系咁样，懂得放弃，回头不难。放弃回头点解会咁难？因为唔甘心，因为觉得再去都得嘅。第三个原因就系贪图成功。好多人心里不甘心以前嘅努力同付出，谂住吓我已经努力咗咁耐，而家唔再去唔得。好多人喺人生做事上、投资上，即使心里边有嗰个止蚀点，但系当最后买到去嘅时候，唔舍得都系继续去。结果就跌落万丈深渊。好多励志嘅文章都系话要永不放弃，但面对人生，到底永不放弃系咪一个永远啱嘅理论？咁就要每一次自己去细心思考。 人生之中许多喜与悲，或是一切绝望与生机，通通因我当初有了自信，誓要达到目的地。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既要信与所至，一 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世态变迁，我也许不顾忌，现实玩弄不免叫心痛悲。经多少次冲击，叫我受气，泪也滴满了地。偏偏我不放弃，凭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好彩之中找到生的趣味，我更是不肯放弃。不敢天真去计划前路，但是亦不再担心跌了不起，种种转变迫使我去面对，绝无话躲避。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有更重压迫我也输得起，阔步前往方知一切都美，奋斗结果永不可预期，信心却打不死，永不放弃，凝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生的趣味，我更是有朝气。 出嘅呢个题目咧，就系你最喜欢什么时期的你自己啦。 冇、错， 唔知点解咧，我坐到，即系有时你啲题目咧，会令我咧，真系会谂翻一啲嘢啦。因为你要消化咗个题目，你就要谂一啲嘢、我反而会谂到咧，就系我最唔中意自己咩时期，即系我反而会谂到，我未必谂、 下，分享下。 我最唔喜欢系啊，我有我你哋会唔会噶？即系某 都会 某一段时期自己、 啊嗯、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 觉得做唔好啊？点解、你咁撇啊？点解 样衰啊？ 点解你咁唔负责任？即系我会谂翻一啲我唔中意嘅嘢咯。唔知阿 Brian 有冇啦？ 我会噶， 我就可能我细个比较开心啲嘅。我又你如果咁样问我，我又冇乜。位置或者冇乜時段係唔中意自己嘅，即係你如果講樣嘅時候咧，嗱，你如果講樣咧，我真係有個時期，我係連照鏡都唔想照嘅，我係鏡唔係，就是、我考呢個 A level 讀書嘅時候。 智能機械人探訪同藝術活動提供健康同情緒支援，智能機械人同時可協助護理員為長者量度血壓。 體溫等衛生指數，亦都可以同院友互動。有院舍負責人話：新冠疫情期間只係容許有限度探訪，長者普遍出現情緒低落等嘅情況。有關計劃對長者嘅身體健康同心靈健康上有明顯嘅幫助，亦都有效減輕院舍嘅工作量以及人手不足嘅壓力。南韓總統尹錫月批准逮捕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魁李在明的同意請求書，將會送交國會表決。檢察部門今個月16日提請法院批准逮捕李在明，指他涉嫌在擔任城南市長期間參與舞弊案，向開發商泄密，觸犯瀆職罪和違反反腐法，並且是兼任城南 FC 球會主席時為贊助商提供便利，涉嫌受賄。法院翌日向檢察廳發送逮捕同意書，請求書目前已經獲大檢察廳、法務部和總統批准。南韓法律規定，非現行犯的國會議員享有未經國會同意不予逮捕的權利。韓聯社報導，國會將會在星期五的全體會議討論事件，並且在下個星期一表決。由於共同民主黨在國會擁有過半數的169席，估計通過逮捕的機會不大。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朝早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溫18度，相對濕度 50%，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72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416.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系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6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蚊跌7蚊，盈富基金20.9跌1毫，阿里巴巴97.85跌1.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70.84跌6.6，京东集团193.9跌13.5，美团142.7跌3.1，长城汽车11.92升6.4，中国移动59.3升2毫，快手57.75跌3蚊。建設銀行4.99升一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磅9.429，瑞士法郎8.485，歐元5.412，加元5.82，新西蘭元4.904，歐元8.363。每百日元對港元5.83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601。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9点，跌12点。港金報17,220蚊，跌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1.29美元，賣出1,841.4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冇乜车龙噶，咁但系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浙江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需要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底元朗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知性听见声，知识会者。 生活见闻、 资讯科技、 医学常识、 公共服务、 营养饮食、 情怀细味， 尽在每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者。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र्वजनिक तथा निजी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न्य सार्वजनिक अस्पतालमा स्थापित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मा गई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वा प्राइभेट डाक्टरसँग ए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एर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का लागि तोकिएका स्थानहरूमा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पनि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न्छ। गम्भीर केसहरू र मृत्युहरू रोक्नका लागि COVID-19 खोप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कारी हुन्छ। यदि तपाईँ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भएको छैन वा खोपको खुराक पूरा गर्न बाँकी छ भने तपाईँलाई छिटोभन्दा छिटो खोप लगाउन र सिफारिस गरिएका सबै खुराकहरू पूरा गर्न प्रोत्साहित गरिन्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菠萝包、橙仔包、吞拿鱼包、鸡尾包、牛角包、猪仔包。 诶、hey, ，等我嚟，丹麦条、馒头、冻得披萨、意大利粉。 啊， 啊究竟边度出问题？搞到样样都唔食得。 系肤质。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嘅人越嚟越多，到底系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肤质有嘴》， 星期三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喜欢乜嘢时候嘅自己咧？嗱、哦，其实呢个可以好大噶，你话一日里面我每一日我刷牙，我都好似好性感咁得就 OK， 系啊。因为或者就系你觉得话、啊、我三十岁嘅时候嘅自己嘅话系最自信嘅，所以我好中意啊。咁你话俾我听点解咯？好唔好？ 好， 好啦，我哋开始嚟咯噃。 好啊， 系啦。咁啊，其实试完咧，我就觉得点解我会起呢条题咧？即系因为我最近我觉得我自己癫咗。我喺咪我就有讲过嘅，就 系、 是、其实而家有好多啲嘅即系社交嘅平台啦。有时咧你会见到嘅 就係一啲嘅藝人，佢哋會喺IG 又好或者點樣都好，會 live 去做嗰啲嘢俾你睇，係咪？咁、我就覺得咧，就是、因為我最近嘅好中意有某一個嘅男明星，咁我就見到咧佢哋有一啲嘅即係啲 group 啲女仔咧，就將成個總之佢就每一日佢就會朝頭早刷牙俾你睇啦，夜晚佢就換衫俾你睇啦。我再夜啲嘅話，可能就係刷牙，跟住點樣護膚跟住瞓覺。咁其實就係十零分鐘一條片，咁、你見到嘅就係入去睇嘅人係好多， 喪比心心。 喪比心心，冇錯。咁跟住你亦都會留意到嘅就係話，佢真係佢如果係個男明星嚟講嘅話，佢冇大妝嘅，佢係素顏嘅，但係佢係充滿自信嘅，即係不論佢個頭係濕嘅，佢頭係乾嘅，佢個塊面係點樣，你明嗎？ 好陽光， 同埋我就會覺得冇錯啦，刷牙有咩好睇啊？刷牙咁樣衰，點解啲人會心心眼啊？ 我中意啲人刷到成口泡 啊， 係 咪？ 係啊，好靚啊！ 咪就係呢啲 moment 咯。 你得唔得㗎？ 唔好話得唔得，我有一個時期我都覺得自己刷牙嘅時候係好性感嘅。 其實馬老師睇下你中唔中意嗰個人啦，你中意咧佢點樣你都中意，你唔中意咧佢點樣成口泡你都覺得唔中意。 冇錯嘅都係嘅，但係你係咪覺得自己睇人哋刷牙覺得好無聊？但係當你睇完之後，你都沉淪咗啦！ 我因為覺得自己就係癲咗嘅，就係我就發覺就係我睇曬啊！我睇曬十幾分鐘，我點解會咁樣啊？我覺得我自己我唔要得啊！你明嘛？點解會有啲咁樣嘅人啊？咁跟住我就會覺得我就係、佢其實我就諗下佢啦。其實我哋自己都係呢行嘅人啦，係咪啊？有冇一啲時候真係可以好似佢咁樣咁啊？我唔怕，我覺得真係做緊自己嗰啲，我可能擠緊暗瘡，或者我啱起身，我洗面。當然係人都知道，未必係嘅。佢係為咗拍呢條片嘅話，可能啊，我唔知啊，佢做一啲嘢先嘅。所以其實佢上嘅話，就基本上佢唔係素顏或者係點樣。咁但係佢就話真係好有自信，同埋做呢啲咁嘅嘢俾佢睇嘅就，其實佢係咪會好中意自己啊？呢、這個時候嘅話，佢會唔會？ 我覺得咧做 artist 咧，一定要自己喜歡自己先，尤其 是 幕前嘅。因為如果你自己都唔喜歡自己，無論係樣子啊、表現，你自己都接受唔到咧，你好難要人哋接受。 要觀眾 冇錯啦。 係啦，咁我諗其實係咪每一個人其實都會有一個時期或者有一個時間係會特別喜歡自己嘅咧？即係頭先我估唔到嘅就係原來馬老師同埋阿小羊羊都會覺得就我刷牙就好成功。 馬老師，你揾日你刷俾我睇，我幫你拍低睇下有幾有。几性感，睇有几性感。 性感咧，Oh my god！ 你问个 IG live 俾我睇。 咩？可能你会迷上，可能你都会迷上。 冇啊， 嗱， 例如前辈，你而家批评马老师啊，一阵你睇完马老师查，可能你真系 系啊，你都系会迷上，迷上。 好似你睇嗰个泰国明星咁啫。 嗱，咁样公平啲， 公平啲， 我俾啊， 而家查 一次俾我睇， 我俾阿杨洋睇先。 冇啦，我比唔上泰國明星啊！ 係啊，有㗎，我覺得有時你會唔知道有啲 moment 你會特別喜歡自己㗎，係啊，好啊，咁我哋大家一齊分享一下，係 啊， 又或者頭先我覺得好得意嘅，咁就係 Michael 係啦，係啊，咁其實你頭先又講到就話有啲咩嘢時間嘅就佢唔中意自己啊，先講唔中意自己先啦， 唔中意自己啊，咁啊同你話題有啲違和喎，不過唔緊要，我唔中意自己咧就係我而家睇翻啦以前啊，其實阿拜仁或者阿小雲都會講啊，其實你哋覺得男性咧係咪比較遲成熟㗎？即係比較遲有啲嘅成熟啲嘅諗法，即係好似到三十歲都仲係好似大細路咁樣，個靚仔咁，即係好多嘢咧唔識諗啊！嗱，你唔識諗唔緊要，但係因為你唔識諗咧，你做咗好多嘅決定，或者你做咗好多行為咧， 錯過咗 啦，或者你 spoil 咗，即係你破壞咗一啲破壞咗啲嘢咧，即係本來嗰樣嘢好地地嘅，但係因為你自己唔识谂啦，于是咧 举个例啊，即系咩？ 举个例啊，例如话你唔识珍惜一段感情啦，唔识珍惜一个人啦，你觉得有乜所谓啊？唔中意唔中意算咯，咁样即系有啲嘢好 一定会噶嘛， 好轻易就放弃咗一啲嘢啊。咁又或者一份工啦，我试过有一次，即系嗰时啱出嚟毕业冇几耐，咁啊见一份工，嗰份系一份广告公司嘅工嚟嘅 ，copywriter。 我唔记得个岗位啦。好啦，咁啊见完咧。竟然請我喎、 啊！ 當時我係未有廣告公司嘅經驗，其實我從來都冇啦，因為我結果冇做到嘛。咁、我點解後來請我都唔做呢？我本來咧好開心嘅，因為嗰間公司都唔錯，喺中環嘅一間大公司嚟。跟住我同啲師兄弟分享啦，用電話。哇！呢間公司嘅老細好惡嘅，好大壓力嘅，你小心，好辛苦。 就有幾個咁，係啊， 我唔會 俾人嚇親， 我唔會， 我就俾佢嚇親，跟住我就放棄咗，我打電話我唔做啦咁樣，我到而家咧我都後悔， 嗯、 就係點解我睇翻嗰陣時嘅我會咁細膽咧，或者即係咁容易少少人嚟幾個説，點解唔試下咧？你做兩三個月你頂唔順咪唔做咯，嗯、即係如果真係頂唔順嘅話。同埋有啲嘢人哋覺得辛苦啫，或者對於我嚟講我 handle 到咧咁、 嗯、 樣，就係咁啦。即係我就覺得睇翻自己後生嘅時候咧，有好多嘢輕輕放棄，又或者咧好唔識珍惜啊，好唔珍惜啊，同埋好唔識諗，好唔成熟、啊。 係啊，我都有你咁樣講咧，即係我都係講翻我哋嘅風騷發號人呢個節目啊、 嗯。 即係本身即係電台俾個機會我入邊，我都覺得唔好啦，好驚啊！我覺得我做唔到啊， 係就係嗰啲啦，就係嗰啲啦， 你都做咗啊， 就係、是、啦，就係、是、琴日咧，即係又係上西班牙文啊嘛，西班牙老師問。啊、你今日係咪又開咪？我係開咗咪。佢話你而家點啊？開咗半個月。我話唔係。 佢中國人嚟㗎。 佢係西班牙人嚟，佢墨西哥人嚟。 哦、嗯，但係佢知道你。 佢點問你啊？風騷發號人點講啊？ 英文講啊。 西班牙文風騷發號人點講啊？ 哇！呢個真係要成日逆下先啲嘢。 係啊， 我下個禮拜答大家。 咁佢琴日同你講， 佢同我講英文嘅時候，佢就話你而家做緊個 radio program。咁佢因為我本身我未 join 呢個 program 嘅時候，我有同佢分享嘅、嗯。我話我真係好驚，同埋我覺得我自己。 我明你嘅心態㗎，我明 白 你心態。 我諗就係同 Michael 大佬本身你話 reject 嗰份工， 費事應承咗人哋之後，跟住到最後 咩 做 得唔好。好、嗯，又影響咗自己，影響到大家。咁、 嗯、 之後我就同話唔係啊，而家做得幾開心啊咁樣。咁佢話係咯，你諗下你半個月前你點樣同我講，同你而家嘅感覺。咁、 嗯、 我就覺得係咯，之後我都係會成日質疑自己啊。 嗯、 都係一個唔成熟嘅表演嚟。係 啊， 一 定要試咯。係 啊， 你有冇試過類似咁樣 嘅？嗱，我如果新工作咧，我一定夠膽試嘅。我唔知點解。 我哋咪改咗個題目。 唔緊要。我真係 改啊 OK 㗎。係啊，我唔會好似阿拜仁或者阿 Michael。 佢冇啊，佢最後都有做啊。 唔係，即係佢驚啊，我唔會。 但 驚係 好正常嘅喎，驚係正常嘅。 真係唔驚㗎。 即係嗱，有冇驚過翻一份工之前？ 唔驚，冇可能。 唔係嗱， 一定驚㗎，驚㗎。 你嗰陣時第一次翻電台驚唔驚㗎？ 啊，電台唔驚。 嗯， 係啊。因為我有你帶住嘛，同埋有時應該 咁樣講，有個 有經驗嘅人帶住嘅話係唔驚嘅，同埋其實有時係唔知驚，因為你根本就唔知道你而家面對緊一個係乜嘢嘅嘢。 我真係後悔咗半世，我放棄嗰份工，我到而家仲 係 好後悔。 嗱，你唯一一樣嘢嘅就係你到今時今日唔應該再後悔。係 啊，你放低佢。 你做咗又點啊？你做咗就唔係今日嘅咯。 係啊， 我真係唔知道。 所以冇嘅， 你好肯定嘅就係你做咗之後嘅話，你就唔係今日坐喺呢度做節目嘅你咯， 係 啊。 但 係 我只係成日責備自己，就係點解試都唔試咧？ 咁又點咧？ 冇所謂。 你而家已經翻唔到轉頭啦嘛？好，你講你自己點解會唔驚？ 我真係唔驚㗎！你做咩工嗱？我第一日去電視台，我真係唔驚。但係係真係落節目嗰陣，我上次講咗啦。如果對住 阿林文聰 衝啊，我真係驚。 點解特別係林文聰啊？ 嗱，因為咧好早之前已經有話俾我聽，佢好難控制。 嗱，你係聽好似阿 Michael 咁樣咧，聽其他啲人講啦。 但係我都係會做嘅。 佢真係感受到， 我真係照做嘅。 嗯。 後來第二次撞到佢咧，就去咗亞洲電視，佢同曾志偉咧就做。開心主流派，我興奮嘅、 嗯， 因為我覺得哇，同佢兩個做、啊 嗯， 一定 即係咁勁嘅人 啦，係啊、嗯。但我後悔嘅咧係有一年，我真係同阿方去咗歐洲旅行。 阿方係邊個？ 我其中一個一個女朋友。 去咗亞洲。 嗰個阿方， 我轉唔到個腦，講緊林敏聰點解無端端有個方嘅咧？ 嗱，因為第一， 我都轉唔到個腦。 第一 太快啦，佢跳呢跳得太快。 第一季收視。几好，反应几好，咁马上开第二季啦。 你唔做啊嘛，去同阿方去旅行啊嘛。 系啊，同埋之前嗰啲 supervisor 咧走咗啦。 咁、但系呢个就爱情同事业。 系啊， 喂，你有机会升噶喎。 系啊，上头同我 讲。 喂，阿志伟嗰啲都几喜欢你、 啊， 你不如唔好去旅行咧。 系、 啊。因为上面嗰啲 supervisor 走晒，就系我噶啦，我同我啲拍档一齐嘅。 嗯。 咁我真系谂下，我真系谂嘅，就望住嗰个女朋友啦。佢话 阿方 系啦，佢话喂， 马老师， 佢话我大学毕业。就一起去，即係嗰陣時係7月去。 阿方嘅大學畢業。 係啦，佢話咧，如果我唔呢個時間唔去一個月歐洲咧，我一做緊嘢咧就冇機會去啦。 嗯，阿方 點會冇機會啊？ 有嘅， 嗰陣時細個啊嘛， 對於佢嚟講唔係啦， 即係諗住做嘢 唔 會。 係 啊， 以後都 係啊。佢話我好多同學都去歐洲玩喎。 咪咯， 係啊。 又或者佢紅咗，或者佢升咗 supervisor 之後，佢就 諸如此類。 咁 最後你選擇咗阿方。 係啊，同歐洲咯。跟住翻嚟，翻嚟我已經好似係即係俾人哋係我唔記得咗 邊嘅， 都唔都有參與個節目， 但係唔係最重要。揸 嗰啲兄弟咧就揸旗啦，我變咗係即係二等咯。 咁即係阿方係咪就唔係而家嘅馬太啦？又 係唔係？就係唔係？ 所以就係呢個就。所以男人是應該以事業為重的嘛，老師。 不是啊，如果你到你當時如果選擇了事業，可能你會後悔的。其實你真的不知 道。那是啊，即是你不同年 齡。你行了 A 路你就不知道 B 路。 你有沒有後悔啊？你現在問心，我想你有的。 有少少。 你有的，應該會有的。 有少少，是有少少。因為呢兩個是， 因為嗰個唔係你係咩樣，你真係有呢個機會擺喺前邊噶嘛，個肥豬肉喺度噶嘛。 其實唔係陳大文冇乜所謂啦。係啊，大姐妹我都唔理佢。 唔係，其實因為嗰個方冇成為你嘅太太啫。如果做咗你太太，你就唔會後悔啦。 唔係，我唔係因為女人嘅問題，我反而係因為工作嘅問題。 嗯，okay 啊、即係佢係唔係我太太都冇所謂啦，已經。 我哋主題 有所謂，我覺得若果你就係 Michael 係講得啱嘅。如果阿方當阿方我哋分啦，阿方係咪？阿方係真係同咗你。一齊已經好，其實好芬芳嘅。 佢前面叫方艷芬。 嗯，咁樣你都會覺得你當日嘅放棄，我至少我都仲有啲嘢， 有個伴侶啊嘛。 你而家嘅就係因為你放棄咗之後嘅話咧， 人才兩失， 係啊， 你感覺兩樣嘢都唔係你啊嘛，就係咁。 會唔會 係 啊？ 阿方全名叫咩？係咪吳方靚啊？ 吳芬芳 好， 吳芳好，全名叫吳芳好。 你又唔好咁樣話人， 你係聽緊㗎。 我就唔幫你啦，我講你啦。 吳芳好女士，吳芳好女士。 衰嘅你，咁關人咩事啫？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不再是浪之下，不用爱你带你攻下，想追阻的都明吗？肯定就是你，再次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在试试孤寂。 方好，可能今日嘅马小强系麦当雄，成为电视高层，吓、啊。 所以我觉得佢就系 呢个 损失真系好大啊！ 电视台嘅高层掌管呢一个好多嘅权力吓。 系咯、啊，而家轮到， 使唔使坐喺度俾你？ 咪系咯，俾我哋做质，系咪先？真系好惨啊！沦落到咁样， 佢而家出咗咸， 系啊，出咗咸。因为我头先我喺咪后，我问佢，我话你有冇嬲啊方？ 阿吴芳好，你 话佢冇，我话如果我系你，我会，因为如果系嘅话，你唔会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坐喺度喺风中发嘅人里面嘅话，做张地毡俾我哋踩。 系、哦，可能我 系 做咗 麦当雄个位啊， 做咗大台嘅高层位 啊，一定系啊， 可能叫马总啊， 系啊， 马总， 马总 陈马总 个肚就肿啊，真系而家 系啊。 系咪先？ 点搞咧？咁边个 知啊？当你每作一个决定，其实都影响你将来，系咪先？ 唔系，佢就难得嘅就系你唔恨佢咯，系咪？有时候可能会嬲噶嘛。 有乜好嬲嘅？ 唔系嘅，嗱，我觉得其实咧，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仔，我听你咁样讲嘅话咧，我觉得其实个女仔喺当时我都同你赌紧一铺嘅，佢同你赌紧一铺嘅就系，如果你同我去旅行嘅，咁啊就暂时我哋唔分手啦，系咪？之后嘅嘢嘅话冇人知啦，但系若果你唔去嘅话咧，好可能嗰阵时候就应该拜拜。 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感情唔系睇短线咁，睇长线。一次旅行点可以因为一次旅行去唔去就定你嘅感情再 都 唔 系？因 为 佢话佢再之前嘅话，其实基本上个女朋友都已经 散散地 嘅，咩嘅啦， 怨言啊，即系成日 佢陪 唔 到佢。 做呢行系咁噶嘛？ 我知 系咪先？ 系咁啫，但系佢你谂下，佢一个大学生，星期六日。嗰啲同學咧就去拍拖啊，成 佢就坐喺屋企， 係啊，係好好難受。 放心，馬老師，我相信而家阿方咧都係成為咗佢人生嘅遺憾。當初點解離開你？馬老師係咁好， 佢每日都喊緊， 佢而家喊緊，佢聽緊呢個笑 音。但係嗰陣時同你一齊嘅時候，佢守三寡喎。好似守三寡咁，你明唔明啊？有時候呢啲咁樣嘅嘢噶嘛，人哋個個就喺拍拖， 我又好亂啊！ 佢應承我十點鐘翻嚟，跟住十二點鐘都未鋪頭咁樣，真係嗰啲啊，有㗎。 而家仲喺電台講我叫吳方好啊， 喺度話我， 我吳方好啊叫。 几好啊！咁我哋就，我哋直头完全改咗我哋嘅命 运。咩啊？仲系嗰个题目，中意几时系自己啊嘛？ 唔喜欢嘅自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两会下个月在北京举行，新一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朝早出发到深圳出席通报会。据了解，全国政协办公厅和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相关领导分别通报有关下个月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情况，以及港澳地区政协委员的提案工作等。新任港區政協下週亦都會參與學習活動。有政協委員說，通報會主要談及兩會注意事項，相信不會討論《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等的香港議題。律政司提出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海外律師處理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法院需要向特首提出並且取得證明書。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今次並非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師來港，法律界普遍接受。湯家驊又說，雖然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不會受到修例影響，來港代表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作辯護，但是他可能因為其他理由而不獲批來港，目前亦都難以判斷他最終能不能夠來港。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限期星期四届满，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话：现时已经有大约1200万张电话卡已经实名登记。佢又话，当局已经就实名登记做好多宣传，亦都提供唔少协助，例如邮局、港铁站都设有服务站，亦都有派外展队到社区中心协助长者登记。形容工作進度理想，他又呼籲市民如果想繼續使用儲值卡，應該在限期之前作登記。梁仲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儲值卡在限期之前沒有做實名登記，但是電話卡內仍然處於有效期內和有餘額，市民仍然可以補辦手續，直至登記得到確認，服務才會重啟。對於網上有人宣傳無需提供個人資料，但可以代辦實名登記，梁仲賢說，當局已經搜集資料交給警方調查，指做法涉及偽造或者行使虛假文書罪行，屬於刑事行為，呼籲市民不應該疑神疑法。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生活了五年几的雌性大熊猫香香正式启程返回中国。香香将会在当地中午12点几在东京成田机场搭乘航班前往成都，预计大约6个钟之后抵达双流国际机场。 據了解，向向回國之後，將會被送往四川雅安碧峰峽大熊貓基地。至於在和歌山生活的另外三隻大熊貓，就會在明日返回中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3点，系跌222点，总成交金额5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系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7点，系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8跌12.2，阿里巴巴96.85跌2.5，美团140.9跌4.9，盈富基金20.8跌2毫，京东集团190.5跌16.9，恒生中国企业70.46跌1.04，长城汽车11.88升6毫，快手57.1系跌3.65。中国移动59.2升1毫，建设银行4.99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4.45，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8，人民币6.87，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6点，系跌25点。港金报17,1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49美元，卖出1,83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弯位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弯位咧就比较挤塞，咁车龙排翻去公主道啦，近住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咧都系车多。喺新界，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友爱村咧就比较挤塞。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澳港铁站对出需要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底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的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是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洛嘉，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买香港。 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讨论区啦，有个 Annie 啊 ，Annie 话阿马爷啊，你今日呢个古仔好听啊， 系啊，我都觉得 好笑啊，希望你快啲揾翻阿吴芳好啦， 头先个古仔啊，系啊， 佢话好笑啊， 你最喜欢嘅自己啊， 系啊， 定系你最唔喜欢嘅自己啊，系咪啊？算啦，我哋改啦，你中意讲中意嘅，唔中意嘅都得啦， 系啊， 唔 系 咁嗱，我以前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唔成熟啦，唔识谂啦，同埋有时做嘢咧会。因为咧应该做嗰啲又唔做，唔应该做嗰啲又做咗。anyway， 但我会喜欢我四十岁之后嘅自己嘅，即系我觉得嗰个差唔多就系一个接近成熟啦，识谂啦，即系唔会立乱去做一啲嗱。譬如举例，我揾工咁先算啦。嗰时我揾工咧系求其觉得啊几得意就去试噶啦，我唔会谂啊其实呢份工。即系好现实咁谂啦，到底我可以去到咩地步咧？有冇前途咧？即系世俗啲咁讲，又或者我适唔适合做咧？呢一份工俾到啲乜嘢？我唔会谂，我只觉得啊呢、這个，譬如喺电视台咁有份工叫duty director， 咦 director 几劲喎？咁样系揿一啲掣，即系控制啲节目嘅播出。嗱，我唔系话嗰份工唔好啊，我只系纯粹就话我自己到底适唔适合做咧，或者我做呢一份工最后会行到咩地步咧？咁我唔会谂啊。但系如果我而后来我就会谂啦，到底我喺呢一份工适唔适合我咧？我会去到乜嘢行到咩位咧？咁我会，我唔知你哋男仔或者女仔啦，你会唔会谂啊？我做呢一份工啱唔啱我咧？或者我喺呢、這个我可以去到啲咩位置咧？或者我会唔会做做下我就会俾人飞翻出嚟咧？即系好多嘢噶嘛，即系咁啊。 而 Brian 其实你有试过噶喎，系嘛？即系有一段时间嘅话，你都自己喺度即系质疑紧自己。 系啊，应该唔开心。我由细到大都成日都会质疑自己嘅，即系。或者咁講，我對自己嘅信心咧，唔係覺得，即係我唔知點解俾人嘅外表咧，覺得我好有自信，亦、 啊、 都係自信爆棚嗰啲，有啲人覺得。 啊啊、 但 其 實 係咪啊？其實同埋好想表現自己，覺得自己好有 心入面嗰個小 Brian 咧，係成日都唔係好有信心啦，成日都會質疑自己咯。 哦， 啊、但係你質疑自己咩啊？ 我誤會咗你 能力係好多成日都誤會我，即係如果唔識我咧，就望覺得我應該係成日都要食煙飲酒，夜晚唔瞓覺嗰啲， 係啦， 唔讀書嗰啲， 你唔 曳 嘅，你俾我感覺。 唔係啊，睇個樣落去，大家覺得我係啲好不羈放縱嗰啲人。其實 不羈 有啲，唔係我成日都會好驚啊！即係譬如我諗我做戲即係冇好多經驗之前啦，或者 even 而家都係，我時接咗個劇本喺人哋揾我叫我去 casting， 我都會啊得唔得㗎？ 我憑咩啊？ 係我憑咩咧？我會揀我會 spoil 咗你成套劇咧，係咪啊？你叫我入嚟風騷，我會影響咗大家嘅節奏咧，即係我都。傾過幾次同港台嘅樓上嘅同事，咁係大家俾信心我先好踏出嗰步咯。但我成日都會同自己講話，我應承咗我就會盡力做到最後咯。但我未應承之前，我就會好多呢啲咁嘅自我質疑嘅部分。呢一個亦都我唔中意自己嘅地方。 我覺得自我質疑係可以嘅，但係唔可以因為咁樣嘅話而唔做咯。覺得嚇， 係啊， 樣嘢都要試。 我諗呢個係可能天生嘅性格啦，再加可能唔知我都係細個唔知發生咩事。 呢一方面咧，我諗 Sarah 咧唔會瞭解嘅，因為佢係火車頭嚟㗎，我覺得佢係佢咩都會接咗先嘅，咩都會做咗先嘅。我跟我睇翻佢嘅 pass record 咧，歌星好，我同你做歌星，我簽約啦，拍戲 我 同你拍戲啦，做電台我同你做啦， 係 啊。嗱，你諗下，其實每一樣嘢係好多人夢寐以求，拍戲、唱歌、電台，但對於佢嚟講咧，每一樣嘢咧係好似順風吹埋去嗰度咁，拎到埋佢門口，叮當你嚟攞。 但佢又真係做到嗰下，好喎。但好多時你即係譬如你揾我試一啲我未接觸過嘅領域，可能真係力有不逮噶嘛。 嗯，因為我會有一個感覺，我會覺得嘅就係話，你揾得我嘅話，一定要相信其他揾你嗰人個眼光。佢可能有一啲嘢睇到嘅就係你自己係睇唔到自己嘅。咁如果你有呢一種咁嘅信任嘅話咧，咁你咪去做咯。如果到最後尾嘅時候你真係做唔到，你做唔到嘅話，就只不過係因為你喺嗰陣時候，你真係未係嗰個，你未夠班啊，應該咁講，係啦，你未夠班啫嘛。咁人嘅一生咁長，你總會有一啲時間嘅，就係力有不逮，同埋你未夠班。但係往往亦都係咁樣嘅話咧，你點解今日你會覺得嗰個時候嘅自己做得唔好啊？因為你已經升咗班啊嘛。 人系会升班。 你永远系喺自己喺幼稚园嘅时候嘅话，佢要你做一年班嘅嘢，或者要做二年班嘅功课，你梗系会做得唔好噶。你要都要原谅自己，你唔系专登我撇，我就系做得唔好，你一定唔会噶，系咪啊？你一定系喺最努力、最俾最好嘅自己嘅。但系你嗰阵时候你未够班嘛，系啊。当你再睇翻转头嘅时候，你发觉就啊，原来嗰时我真系做得唔好嘅话，就因为你已经升咗班啦嘛。 同埋頭先咧，網上有位聽眾佢都帶出一點嘅，佢話佢做佢覺得自己中意自己咩咧？中意自己做咗媽媽之後，同樣地，當人去到爸爸啦、媽媽啦，其實你係會嘅心態咧係好不自覺地成熟咗嘅。 個階段唔同咗， 你嘅責任心已經唔係為自己嘅，唔係交到自己，你係交到成家人。你好多人係會因為咁咧係成熟咗，同埋會。負責任咗好多，我就係其中之一。 我見過有一個男仔啦，有個男性嘅朋友啦，佢嗰陣時候咧細個嘅時候係大家一齊出去蒲啊，嗰啲咁嘅人嚟嘅。你會覺得佢就話：，喂，如果他朝咧，你個老婆一定好慘，你明唔明啊？ 即係慢慢去玩 啊，飲醉酒啊，又即係成個人係完全係即係糜爛嘅個生活。點不知佢就係有一次啊，佢唔係想嘅嚇，但係我覺得亦都係好負責任嘅一個人。佢個女朋友有咗。咁跟住佢到最後尾嘅時候，佢結得婚。咁有一次大家都係飲醉酒嘅時候，佢喺度講：其實我好唔想。 哦， 但 係佢老婆聽唔到啊嘛。 佢老婆聽唔到， 唔係冇開名嘅，冇開名。 我冇開名。 唔係，因為你係咁諗唔緊要，但你唔好同你老婆咁講。因為其實我好唔想娶你嘅。 佢冇講，係因為你大到。 不過你有咗馬老師咁嘅肚腩，我冇辦法㗎咋。 跟住佢話我直頭完全我 imagine 唔到啊！突然之間嘅話，我變咗人哋個老公，我變咗人哋個老誒個個個爸爸，我點算啊？我仲有好多嘢我未做。 因為可能佢 買尿片啊， 可能佢心態上佢仲係一個後生，咪仲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心態。 我仲係夜夜笙歌。我仲系哇，左擁右抱嘅，你突然間要過啲咁嘅生活，我點算啊？係點不知嘅就係你唔好講，人咧真係好得意嘅。到我過咗兩年啦，佢個 B B 兩歲啊，咁跟住我哋有一次又咁樣，大家一齊出嚟見面嘅時候嘅話，佢變咗另一個人， 佢好開心， 變一個爸爸， 由外在到內在，成個人 B B 係 會融化你。 係啊，當佢個 B B 打電話俾佢嘅時候嘅話，佢簡直覺得哇，你行開啦，我真係好睇唔起你，即係嗰啲點咧，嗰啲 因為有咗新嘅人生目標， 冇錯。跟住你發覺佢個人成個人咧，即係哇做所有嘅嘢話就為咗屋企啊，趕住要早啲翻屋企啊，因為個 B B 就嚟要瞓啦。係啊，我一定要趕住翻去同佢講bedtime story。 係啊，我睇過無數呢啲例子 啊，我好欣賞佢啊，係啊。 所以永遠估唔到 你估唔到人生，你真係唔知道下一步會係點樣噶，係咪如果佢當初佢放棄咗，又或者佢 可能繼續都係發天走地， 冇錯。咁又好好咩？系嘛？系啊，佢要接受嘅就冇办法，我焗住咁到最后，嗰个哇喊得几凄凉， 仲要喊啊！ 饮醉酒嘛，饮醉酒跟住佢就讲：我突然之间做咗你个老公，突然之间做咗我都唔想嘅。 但系咧，踏上嗰一步之前咧，其实系会有啲叫做恐惧嘅。 我觉得 系 好惊， 无论系做爸爸妈妈啦，甚至我听过有啲人咧，临结婚前咧系突然间好想后悔 啊， 褪 走 佬 啊， 走佬 有啊，有啲戏系 婚前恐惧都有嘅， 系 啊。 係好驚嘅，因為呢個階段你未試過嘛， 未試過 會唔會啊？係你有冇試過啊？ 啊， 你唔好指人啦， 我冇試過，冇試過， 冇， 因為我覺得我即係如果so far咧，我覺得我所有嘢都係預咗咯，同埋我會調整個心態，我 預咗咪預咗， 係啊，即係如果譬如話舉例，哦結婚咪結婚，兩個人一齊咪一齊咯，或者一齊住咪一齊住咯，我同阿方都有住過一段時間， 其實係阿珍定阿方，其實你有幾多個啊？其實 阿方同阿珍兩個， 就係西貢啫嘛， 會唔會同一個人嚟？ 真方達， 喂，仲有阿達，我理唔到。 即系西贡嗰个就系阿方啊， 系 西贡嗰个就 系 阿方， 系啊。 其实你对阿方都几好啊， 我觉得 即系佢叫你同你去欧游，你又去 系 嘛，放弃自己嘅事业，跟住又同佢一齐住。 西贡喺失欧游之后噶， 欧游之后， 咁即系话租拍咗一段时间咯， 系咪佢啊？ 搣佢手指， 好多情史啊，马老师。 拖住个手 啊，系啊系。 跟住佢就系我哋同你分开就搣， 搣逐只手指搣开， 逐只手指搣。 我唔记得系咩有咁嘅事咩？ 面红。 佢搣開你的手指啊！ 係啊，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拖住佢，佢逐隻手指搣開。 係啊， 咁殘忍嘅， 唔知啊，我 唔知啊。 哎呀，阿芳唔要得，我覺得。 咁嗰次你同佢睇睇 show 咧，有個波佢掉走咗。 嗰啲其他人啊， 嗰啲散嘢係嘛？ 係啊，冇錯， 係 啊。 我執到個波，即係網球睇睇林子祥 concert 掟網球， 佢送咗俾個女仔。 我執咗一個，即係掟上個看台嗰度，即係執咗，然後送俾個女仔。點知去到即係喺紅館咧，行翻條路落翻去紅磡嗰度咧， 抌咗垃圾桶。 抌咗落去大酒店嗰邊， 哇！點解咁啊？佢喺你面前做埋啲咁嘅嘢啊？ 喂喂，唔係啊！你依個唔係最誇張啊！我有一個朋友啊，情人節啊，買扎花啦，送俾個女朋友。 嗯。 咁跟住女朋友已經面有難色，揸住扎花咁老土咁，即係已經即係已經嗱，人哋送花俾你，你咪扮都笑兩下，多謝你，扮都唔扮 好靚啊！ 已經咁咯，因為嗰個同事身邊翻嚟，好即係好唔開心啊，同我哋講翻。跟住我行咗一條街之後，佢話：我可唔可以抌咗佢啊？咁 哇，唔需要啊！ 跟住抌咗垃圾桶啊！佢話佢唔想真係摘花行街食飯啊！ 咁個男仔揸幫佢揸， 攞幫佢拎咪得咯？ 咪就係攞個男仔揸翻咪得咯？ 我唔知啦。咁個男仔又可能個男仔又覺得嚇、啊、你咁唔中意算咯，你抌啦咁抌咗。 其實 係 唔中意佢，我覺得冇。 咁啊，呢件事咁樣就推到去最差個環境。 係啊，係 咪衰過你個阿芳先？ 好事變壞事 啊！阿芳衰嘅，阿芳搣佢手指。 你的手指當時， 你拖咗個男，拖咗個女仔啊嚇！ 你的手指， 跟住我同佢講咧，好啦，你放手，你快放手。跟住佢唔肯放，跟住咧佢就要逐手。 唔係喎，但係我覺得逐隻手指搣呢個係耍花槍嚟 嘅 喎。 係啊，我都覺得。 放手，我要搣，點會揈開你啊嘛？ 唔會，係 耍花槍還耍花槍。 咁你嗰一刻咩感受咧，馬老師？ 难受咯， 难受咯， 难受咯，肯 定难受。知道玩完啦， 系啊， 玩完。 因为佢做呢个动作咧冇噶啦，唔通我又咁样揿翻落？你边一只我揿一只？做边啊嗱？ 咁都好嘅，你及时知道佢唔系你人生嘅另一半，及时醒觉。 阿芳从来都冇出现过啊，嗬！即系有时你讲嗰啲人咧，突然间就喺 Facebook 嗰度揾翻我哋，就话：诶，你就系我嗰日讲个同学。阿芳从来都冇出现过。 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嘅，快啲话俾我听，点解你要搣佢嗰只手指？除咗手指，有冇搣第二度？ 系咪嗰次之后嘅话， 耳仔有冇搣过？ 系啊，冇啦。 系啦，有时有啲位咧，你知噶啦，系啊。佢梗系有啦，流马尿啦， 系啊，流眼泪一定有噶啦， 好多马咁样， 咁啊，把悲伤留给自己。 十二点钟我哋又终于听嘅呢一首歌叫《救命》啊！好啦，咁啊，头先咪后咧，阿马老师咧就画咗佢嘅前度女友咧。 我问佢，我话阿方你有冇相啊？佢话冇。咁我就话你可唔可以画俾我哋睇？好靓， 我会 天生丽质， 沉鱼落雁。 我会摆 食得碗饭， 大家所有粉丝放放手。如果你 见到身边有一个类似咁嘅样嘅，请联络马老师。 系你问一问佢，请问你咪 系咪 吴 芳好啊？ 咁 样，你就吴芳好小姐，吴芳好小姐，马老师沉紧你。 阿芳定阿好啊？ 阿芳 好，你咁话，帮我哋走。 初恋都系好令人哋回味嘅， 重酬。 重定薄啊？ 几多钱啦？大约几多钱？ 200蚊啦。 我再俾多100。 好，300。 我加200。 加200。 好， 500。 前事不计，后事免提。 万事有相。 冇错。 速回，速回。沉人。 如果真系见到佢，你会点同佢讲？你会同佢讲？我对唔住，我肚痛。 哎呀，死啦！我真系冇谂过。 而家咩准备？一分钟独白。如果你见到阿芳， 你会同佢讲咩啊？一系你 最衰你啦！如果唔系我做咗电视台高层啊， 我真系唔知讲咩啊！ 系啊，会噶， 系啊，可能即系大家对望凝视，睇清楚系咪？睇下佢有冇变到啊？ 跟住唱《天果方》啦， 可能系咯。 你有冇挂住佢？ 唔系呢个咁样讲下讲下又谂起， 有嘅， 有 得噶。马老师今晚阿马太要唔要你跪玻璃噶？ 唔怕， 跪开咁先。 指定动作，每日翻去跪五分钟。 嗱，今日跪边堆你自己拣， 翻屋企洗手先嘅，你跪玻璃先。 三堆你自己拣， 洗手先定跪玻璃先？ 手都唔俾你洗啊！嚟，马老师跪玻璃， 口罩都未除。 你出嚟会做咩先嘅？你出嚟洗手先，你除下口罩先，跟住 跪玻璃 先，跪咗先去洗。跪啦，快啲计时啦！ 好惨啊！你，我都有讲嘅。我如果当日咧唔系同咗阿方去咗欧游嘅，可能你系马云。 高层啊！喂，但系你哋未讲喎，你最中意咩时期嘅自己啊？但系佢，你讲咗未噶先？ 我冇讲啊，冇人讲过，因为今日我哋为咗你，为咗你，我哋出所有嘅嘢一 变晒啦， 你 feel 唔到咩？系啊， 我做嘅功课冇用咯， 佢做咗， 系啊，我证明啊，佢写咗成版嘅。 好啦，咁不如你讲啦。 所以讲嘅咪有一样嘢我都想讲嘅，即系我哋心理学成日都讲咧，正向心理啊嘛。几时嘅嗰一刻嘅自己系最中意咧？永远都系 in this moment。即係當下呢一刻，永遠都係最好嘅，係啊！即係譬如過咗去發生嘅嗰啲阿芳啊，冇咗就冇咗，我哋亦都唔好展望將來。你望下而家面前有個三個正過阿芳嘅人，有黎瑞前輩，有 Michael 大佬，有 Brian 拜仁小羊羊，你係咪正過阿芳好多咧？ 你都窒啦，你自己講 下，自己都唔信喎。自己其實都唔係好信， 好 窒，有啲猶豫。 我真係揀佢小羊羊去點咧 ？Yeah。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了的东西你是没得追得回 来。 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要后悔。 同埋呢有一个心理学家讲得好啊，不是心理学家，即是有个心理学说讲得好啊。为什么你经常觉得得不到那些好呢？因为呢你无限将它美化了在脑海里面。很多东西本来不是那么好，比如阿芳可能不是那么好，可能真的不芳好。 不是，但 是 他画的这个 佢畫啫， 三十年前 嘅。有冇見到你 OK 啊？ 佢畫啫， 長頭髮。 但係你得到嘅，你今日你實在地望住啦嘛，即係同你一齊嘅人，你同佢一齊，所以好多嘢好實在嘅，好就好，唔好就唔好。但係嗰個美化裏邊咧，個得唔到嘅咧，就一路越諗越好，越諗越好咁咯。其實好多唔係真實。 係咪就心理學都有呢啲咁嘅嘢？ 即係成日都講即係頭先 Michael 大佬都講，唔好去諗一啲你未得到嘅，我哋反而去睇翻你而家呢一刻你得到緊啲乜嘢咯？ 你有啲咩嘢？ 你身邊嘅馬太係咪？成個福音咁樣係珍惜佢，珍惜馬太，珍惜你跪玻璃嘅時間。 你仲要係馬太福音戰士， 成個福音咁 係啊！几有爱， 你今日一定肯定跪咁波， 因为佢成个福音咁， 唔系噶，有得跪，有得跪，你都要珍惜噶。 我申请改姓，我唔姓马啦。 你觉得马真系衬好多， 都得嘅其实。 马路又关佢事， 马尿又关佢事，我系流马尿又关佢事， 马尿水啊，你应该住喺马尿水。 点解衬乜嘢都得？ 系头先话马上风，马上风又得。 你马蹄高又得，马拉高又得，马拉松又关你。 马拉铲嘅啫。 你其他啲动物冇咁多嘢变嘅，系咪啊？你有冇觉得啊？ 有啊， 改名啊，马老师。 系啊，好嘢， 好开心今日啊！ 唉，多 多謝曬。 好多謝曬。喂，好啦， 多謝你啊，周志。 係啊， 我哋成個多。 你帶血嘅啲嘢， 冇咁講，都係我心裏面。 好耐冇人講過你帶血嘅。 多謝大佬。 多謝曬， 多謝。多謝多謝啊！好，喂，十二點鐘之後，我哋有福爾摩 K。今日講咧就係話嚇，喺香港社會經常耐唔耐睇到啲新聞，咩啲人咧笠住個頭啊，擺喺頭上面啊咁出嚟，一群有男有女嗰啲叫咩啊？掃黃， 冇錯，係啊，有啲古仔啊， 講下呢方面嘅，睇下啊 ，K K Sir 有啲咩嘅經歷啊，同埋。 点解永远都要搭住 咯？搭住个膊头， 系啦， 扶住条腰， 火车捐山窿，火车捐山窿咁走嘅咧，系啦。 同埋我成日都唔明，点解一定要耷低头咧？点解唔可以行得正企得正咁？ 昂步扬手 都系职业嚟噶嘛？ 做嗰啲嘢都 唔系昂步扬手，但系起码唔使耷低头咁自卑。 日嘅公众道、公众哀悼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6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500亿。系报总成交金额系5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7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8跌12.2，阿里巴巴97.05跌2.35，美团141.2跌4.6，京东集团192.7跌14.7。盈富基金20.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70.5跌1蚊，长城汽车11.82升5.4，快手57跌3.75，中国移动59.3升2毫，建设银行5.01升3仙。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9.426，瑞士法郎8.485，欧元5.407，加元5.819。新西兰元4.896，欧元8.3637，每百日元对港元5.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8点，跌23点。港金报17,1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92美元，卖出1,83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咁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需要全线封闭的。另外都是受工程影响，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荣山工业大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桥底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的毛毛呢它有古怪的行为，它有个开心舞镜，每一次呢一开心的时候呢行行下就会突然间抽起一只脚。 我的猫猫 QQ 最古怪的行为是非常喜欢玩水。 想听多啲唔同人物嘅宠物故事， 就要收听星期日中午一点到两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主持嘅《家有爱宠》。我系 Virginia 罗影潮， 我系黄启乐。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电话卡实名登记限期仲有三日就到啦，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喂，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好 ，K K Sir， 你好 ，K K 嚟到我哋直播室嚟啦。 Sir 你好，又见面啦。 系啊，欢迎欢迎啊！好啦，其实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呢一个话题嘅话，你之前嘅其实都有讲过，有两个噶吓，讲嘅就系除三害。 冇错，古时有周处除三害，而家就现今咧就 K K 福尔摩 K 讲呢个除三害。 三害者就系黄、赌、毒。 冇错啦，咁啊毒啊排第一噶啦，因为毒品一见都不能留啊，咁样因为毒。荼毒我哋下一代嘛，所以一定係徹底剷除。賭呢就如果爛賭嘅傾家蕩產，咁我哋都係將你啲非法賭檔裏面剷曬佢。好啦，咁今日講講黃色事業呢，究竟黃色事業可唔可以全面取締佢呢？係咪呢個係一個值得 應該唔得囉，係咪自古以嚟其實 自古以嚟都有啦，同埋我哋唔好睇淨係我哋國家，唔好睇我哋中國人嘅社會，我哋睇外國。如果大家都周遊列國啦，你哋周圍都去玩㗎啦，有冇見過一啲 外 國人？ 紅燈區、 紅燈區花街， 你成日去㗎。你呢啲嘢呢阿小强好熟嘅。 唔系其 实 有啲 熟嘅。 有啲地方呢佢直情系一啲叫做游客景点嚟。 冇错。 即系如果你咁 喺 荷兰啦，荷兰嗰个花街就系、是、啦。即系如果你当一个叫做观赏下啲世界各地嘅奇峰异俗咁睇囉。系啦。 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呢其实呢黄色事业嚟讲呢就个定位呢就其实都几有争论性，英文就 controversial 啦。究竟应唔应该取替佢。取替你可唔可以真系全面100%去取替佢，呢个值得深刻。 同埋即系亦都有啲人提出就系唔系如果有咗一啲叫做合法嘅 性工作者就會減少罪案呢？咁樣 有冇討論過呢一樣嘢？ 嗱咁講啦，即係以我三十幾年嘅經驗嚟講咧，我自己睇黃色事業咧賣淫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我哋英文講嘅就係一個 social evil。如果你真係用中文嚟傳譯佢，就係話即係存在喺每一個社會上邊一個黑暗嘅魔鬼。咁點解咧？你有就好似唔係幾好，你冇佢又唔得喎。是吗咁所以个问题就出现了。 唔得嘅意思系点解？系点解？点解？ 你谂一谂啦，两性喺生理心理上面嘅需要，尤其是男士， 或者单 身 嘅男士， 单身。好啦，如果你冇咗一种咁嘅 宣泄， 或者呢个系一个 core of nature 嚟噶嘛，即系大自然嘅呼唤嚟噶嘛，你点可以？你唔会唔饮水啊？你唔会唔去大小二便啊？系嘛？你一個 知男性我要去做 即係咁講咧，即係我當然我唔會話個個男士都咁鹹濕啦，即係唔係講緊鹹濕，而係講緊心理生理嘅需要啊嘛。好啦，而佢又未結婚嘅，又冇女朋友，咁點？係咪？咁我哋要諗，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少部分。 但係呢個爭議點係咁喎，K K 上真係佢唔係淨係招呼嗰啲未結婚。 冇錯， 即係佢你結咗婚一樣佢咁，又會令到嗰個結咗婚嘅太太就會 嗱呢個你有經驗啦啊你 我等聽證你，我有分析能力，我唔係有經驗，我有分析能力。 冇錯，我講下笑啫。 我有分析能力啫 ，K K 成我越嚟越喜歡你。 我要跟住你，你呢個算係有語病，你係語病，唔係經驗。 我哋講下笑啫，係嘛？嗱，其實咁講啦，即係嗱，喺我呢個現今社會裏邊咧，即係無論我哋係要用錢買啊，或者即係發生一個感情嘅關係裏邊呢啲咁嘅嘢，我哋唔好用道德觀點去評論呢件事先，我哋首先睇香港嘅法例，好嘛？香港法例究竟賣淫犯唔犯法？究竟嫖妓犯唔犯法先？ 我就係唔知道，我諗啊，嫖妓應該係唔 你玩？你有冇見過啲嫖完妓嘅搭住膊頭落嚟行啊？ 我 未見過， 我以為嗰啲係啊， 嗰啲唔係嗰啲賭錢嘅啫，多數嗰啲講上次講係賭錢嘅搭住膊頭嘅， 唔係喎，冇 嘅， 有 我知搭膊頭落嚟，佢應該有嫖客 嘅 喎， 有啊， 冇嘅， 有 嘅 喎， 嗱 嗰 啲咧， 嗰啲淫忽咁嗰啲咧，你咪見到 嗰啲淫忽咁嗰個可以唔跟你翻嚟噶嘛？我就已經咁講啦，即係嫖妓， 咁即係你破嗰啲叫做 嗰啲係非法賭博， 色情機構 色情啊， 咁你會放走嗰啲嫖客嘅咩？ 梗係啦，你有咩權帶佢走啫？理論上，不過佢願意跟我哋翻差館協助調查就另計啦，係嘛？ 佢點會打要調查？ 你請佢，你請佢食雪糕啊？佢點會跟你翻去？ 嗱，冇錯啦，咁講咧，我哋咁講咧，即係咁，你要搜集證據噶嘛，係嘛？我哋首先唔好理嗰啲客仔先，啲客仔咧基本上我哋唔會搭住膊頭行嘅，通常我哋喺現場調查完之後， 我有啲錯覺，我成日以為會全部一齊拉翻翻添， 唔會㗎， 定係嗰啲嘅就係從事非法賣淫， 非法賣淫嗰啲女仔，咩叫從事非法？嗱，我哋首先讲卖淫犯唔犯法，嫖妓犯唔犯法？香港法例讲得好清楚。嗱，讲旧年龄先吓，我阵间会讲嗰个年龄嘅问题。自愿嘅攞个身体出嚟去赚钱去卖淫嘅，香港法例咧系讲紧不犯法。我唔系讲佢合法啦。嗱，记住嗰个法律嘅概念就话合法同埋不犯法系两种概念嚟嘅。OK， 首先我话俾你听，卖淫不犯法。同样 合法同不犯法唔同噶， 梗系啦，因为合法嘅意思即系话喺法例上边我容许你咁做啊嘛。但是不合即 不犯法， 犯法就话俾呢个行为咧冇法律容许你可以咁做，但系咧你不构成任何罪行。吓呢、 即系唔系啱，不过我唔会罚你。 不过我哋唔好讨论呢个问题，呢个法律嘅问题嚟嘅，由俾啲律师专业嘅律师去教，我哋唔够专业。 就系呢啲位可以转咯， 冇错，转嚟转去。 好 嘅，好啦，嫖妓都系，只要你嫖嗰个妓女系有足够嘅年龄，即系16岁以上嘅话咧，嫖妓都不是犯法。好啦，咁究竟我哋喺香港嘅法律里边咁点先至犯法啫？点解 你 警察有 拘束？ 咁冇啦，拉咩系冇嘢拉噶嘛，系嘛？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喺香港 拉嗰啲系操控嗰啲啊嘛，佢 control 嗰啲人。 成个立法精神咧，就系保障妇女。喺如果佢真系别无他法选择从呢个行业嘅时候，我哋保护，我即系个法律系保障佢，唔好俾人从中剥夺佢。喺个卖淫嘅事业上边咧，嗱有几个好重要嘅，一定系犯法嘅。首先，你管理一个卖淫场所，咩叫卖淫场所？呢个地方里边咧。好多妓女入面嘅，好似一个我哋叫妓仔咁样， 公司咁样， 系啦，好似公司咁样咧，你管理呢啲咁嘅卖淫场所一定犯法，哦、因为你系从中取利，你系控制咗一群妓女，呢、這个第一。 即系从中取利就 唔会啦，你咁你点 你 咁唔系想 咩 样啫？系咪你譬如你养一群猪，你都系卖嗰只猪，原来即系劏咗佢牟利咁啊？如果唔系你唔会买噶嘛？比如我知道呢个比喻，即系你唔会控制咗一啲嘢，你就唔取利噶嘛？系嘛？呢个第一，第二就系话啊，如果你依靠妓女为生。 咁即係話咧，你食我哋中國人講嘅食軟飯或者叫拖鞋飯，又係犯法。 嗯、 第三咧就係話你強迫賣淫， 嗯、 即係我唔理你。譬如可能啊，有啲女仔爭人錢，嗱你還錢唔還啦，你同我做呢樣嘢啦，咁樣犯法、 嗯， 因為你強迫緊佢賣淫，係、 嗯、 咪？呢啲我哋就係個法理上邊去管制住佢、 嗯嗯。 好啦，頭先講過就係話啊，咁點為之呢、這個賣淫場所咧？就係、是、如果一個地方裏邊咧多過兩個妓女喺入邊從事賣淫嘅工作，呢、 嗯 這個地方就已經被界定為色情場所。 哦 你管理佢就係犯法，咁、所以你有時見我哋話啊，賭破一個淫屈啊，又或者賭破一個賣淫集團就係呢啲啦。那個賣淫集團就係去千方百計將唔同地方嘅女仔帶嚟，或者係本地嘅女仔去安排去做啲咁嘅性服務，咁就係犯法。 好啦，咁我哋會見到有個畫面啦。頭先我所講嘅就會見到一啲男仔嘅就要玩火車捐山窿啦。咁嗰啲應該嘅就係從事非法賣淫嘅呢一啲人，可能就係當時嘅話就會被拉翻啦。好啦，咁如果另外就係嗰啲女仔咧、 嗯， 你哋會見到嘅就係其實佢哋有時都會係咁樣。 嗱，女仔頭先我講過嘛，好啦，你如果你俾人控制到，俾人控制去賣淫，你冇犯法噶嘛、 嗯。 同樣啦，如果你自愿去做呢一個行業嘅話，你都冇犯法噶。 嗯。 只有有咩情況之後，你賣淫會出現問題咧？違反香港法律。 過期係咩停留？ 冇錯啦，你過期居留或者旅客身份，嗯、旅客身份。 佢真係好清楚 啊！呢、這個我頭先講咗嘅啦嚇，你可以回底聽聽我頭先講咩？ 好清晰啊！今日 我對社會新聞嚟 了如指掌，對社會新聞個觸覺強咁大嘅。 冇錯，你前 無 就 前 呢個題目， 做傳媒嘅前線係應該了解呢個事。 我哋頭先第一次講毒品嘅時候，佢冇咁活躍嘅。 我讲咩嘛？系啊，冇啊，佢冇咁活跃噶。 我呢方面好有研究， 明明白明白。 咁所以个灰色地带喺边度？ 冇错， 游走喺呢个地带嗰度。 咁所以咧就嚟卖淫嘅咧，如果佢系唔系本地嘅人啊，佢系外国人，佢旅客身份啊，入咗嚟，无论佢个护照有冇够期都好啦，吓、咁都系犯法嘅，因为外国游客就不能够从事任何职业。包括你唔好讲卖淫啦，你去 卖包都唔得， 你卖包都唔得啦，系、咪？你卖黑狗烧卖都唔得啦，你都系 总之工作就唔得， 冇错啦， 嗱咁其实当然你话呢一样嘢嘅话，都真系头先我哋好清晰知道嘅就系话嗰个法律嘅界定系点样啦。头先你有讲到嘅，你就系话咧就系女士们嚟讲嘅话，要去即系从事呢一样嘅工作啦、其实嗰阵时候成日我哋都会睇啲预长片嘅时候，觉得就是逼良为娼，其实我。唔係想嘅，真 係 以往嘅一啲嘅社會上面， 抹曬眼淚咁樣 啊 嘛，係嘛、 啊， 就係要養妻活兒啊，個老公就肺痨嘔緊血啦、啊，兩個小朋友就要買奶粉嚟食嗰啲，我睇過預像片係咁、 你睇嘢睇得好多，係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現今呢個咁樣嘅社會嘅話咧、有冇一啲嘅即係你亦都係 逼良為娼啊嘛， 係啦，嗱逼良為娼就應該有啦。倒翻轉咧，如果係咁話， 其實咧有個小故事咧，即係而家嗱，我首先講講而家個嗰個趨勢咧，即係我唔敢講話而家現今社會裏面2023年行緊一定冇逼良為娼，唔會，因為耐唔耐一單半單嗰啲好過分嘅案件啊，挟持住個女仔啊，咁啊揾間屋收埋佢，都有一單半單啦。但係嗰個唔係大勢嚟，嗰、那個唔係大勢嚟，嗰啲好梗有原因，佢點解會發生？ 有冇時間嘅？即係譬如可能真係以前嘅話，逼良為娼佢真係會比較多。 我當咗差都三十幾年啦，咁樣除咗我頭嗰比較後生嘅時候，我去做掃黃嘅工作啦，咁樣我都可以有一個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啊。咁、我就唔係講緊逼良為娼，我就講逼娼為良呢個小故事，係、啦。你可能我 調翻轉 嚟，調翻轉點解咧？有一次我喺旺角，我嗰時喺旺角出緊呢一個掃黃嘅工作啦。咁有一晚我出去做嘢，咁咧就 你一定有個火，唔知點解有一個暗號 啊嘛， 火鳳凰嗰啲火白合行動啦，呢個好出名 嘅啲名。咁 其實都 係 隨心嘅啫，冇乜所謂。你唔好睇到咁複雜，其實都係噏得又噏嘅啫，冇乜特別嘅。即係當時叫 Fire Lily 啊嘛，火白盒咁樣。 係 冇 錯。到今日咧， 冇所謂嘅。你其實 Fire Lotus 都得㗎，唔一定 Lily 嘅 Lotus 唔得咩？ 好少蓮花嘅。呢、這個行動其實都係 冇錯，噏嘅噏嘅，即係方便我哋講緊做緊咩嘢啫。我講話啊，火百合我咪知做緊咩嘢咯。我話快火蓮花我就知咩嘢咯。咁樣冇所謂，即係大家係同一個 wavelength， 即係同一個即係叫 一個名 啫，一個名 啫， 即係大家即係行家咪知道咩事咯，係嘛？ 哦 咁嗰個逼槍為糧嘅故事咧，就係我嗰晚啊，倒破咗一個即係控制嘅賣淫場所啦，咁啊拉咗嗰個我哋俗稱咧就係嗰個管理員啦，咁啊拉咗佢啦，因為佢安排啲妓女嚟做啊嘛，係嘛？咁啊當日咧咁有幾個女仔啊，嗰兩個女仔裏邊咧就17歲到咧，我記得，我好記得17歲，咁啊啱，咁啊老闆嚟辣間喎，嗰時我有個 SSP 咁樣嚇，咁就嚟辣我間，咁啊梗係咦懶叻咧，係啊老闆啊，我拉咗單嘢，咁啊我落嚟睇睇你啦，咁樣好，咁落嚟睇，咁啊嚇，咁啊車佢翻去啦，喺架車上邊咧，為咗要博表現啊嘛，你後生嘅幫板梗係哇，等阿 Sir 話俾阿 Sir 知我好有理念啊，咁一上咗車咧，咁就同嗰兩個女仔講，係阿妹啊。其實咧，你哋咩事噶？走你做呢行啊？其實你哋唔使噶，咁樣唔好啊！咁啊，同佢講一啲 人生道理， 人生道理啦， 係 咪？咁啊，做咗佢， 虧欠 佢咧。講完之後咧，其實我啲嘢唔係講俾個女仔聽，我講俾阿 Sir 知噶嘛。係咁樣，咁啊，點知咧？嗰兩個女仔突然間聽完之後笑笑口，叫阿 Sir， 我而家開始懷疑你唔係警察喎，你係社工嚟喎。 點解？ 啊，因為你同我講道理咯，係嘛？咁我就突然間醒起，咁我陣間有啲尷尬啦。咁我後面個老闆喺度笑。咁呢單嘢其實係一個好後面我翻到去嘅時候，而家年長咗，我就發覺一個問題啊。究竟我哋點樣警察裏面係咪應該要負起一個社工嘅責任，去話俾佢聽喺尤其是喺個賣淫事業上面，我哋有咁嘅責任要規勸佢唔好做呢樣嘢咧？其實我知唔知道佢嘅背景呢？呢、這個女仔點解會選擇做一個性工作者呢？而佢有權選擇嘅喎。係嘛？佢17歲喎，但係當時唔知啊嘛。咁所以咧，我個睇法就係話啊，我哋逼槍為糧呢一個咁嘅 concept 係咪應該要放喺我哋嘅身上面啦？係嘛？其實如果真係要講一個理論上面啦 ，moral 嘅 standard 咧，即係我哋叫倫理上道德上面嘅嘢咧，似乎應該社工做喎。同埋係咪應該我要剝奪咗佢個選擇權咧？這個我唔敢講啦，因為呢個喺社會上面咧比較大啲一個。我哋叫做討論嘅空間，應該咁講。 同埋咧，頭先經常你話咧，本身如果喺法律嘅觀點咧，佢選擇做呢行咧，你哋係唔會拉得佢噶嘛，係嘛？ 唔得。 咁近呢十年咧， 其實好簡單啦。你而家喺旺角區裏面，你見到好多黃色招牌噶，咩什麼各國佳麗啊，風情萬種啊 咁 樣。 咁好大膽。 咁明顯， 因為呢個牽涉，因為牽涉到一流一鳳嘅問題嘛。係咪一流一鳳？我頭先我講過嘛，色情場所嘅法律上面嘅定義，兩個或以上喺同一間屋裏面啊嘛。 嗱，我有留心聽 㗎。係，我知道你係一個好好嘅學生嚟嘅，所以你一個學士成績已經好好。 所以一個留一個就唔算係 喺法例上邊，喺法例上邊係冇犯法。因為咁講，佢唔係合法，但係佢冇犯法。 就係頭先你講嘅，就係冇犯法，同埋嘅就係佢合法， 是 中間嗰個 中間就 灰 色地帶。冇。 其實我啱想講咧，咁所以佢咪除咗呢個叫做色情嘅場所之外咧，近呢十年仲有一種好似日本興過嚟嘅叫援交嘛。嗰樣就好多自己選擇用自己嘅方法，不受控制地，即係冇人去控制嘅，冇老闆啊，冇一啲嘅，咁佢自己 係 freelance 嘅。咁嗰啲係咪亦都？不能夠杜絕，因為佢係一個自己選擇嘅方式咧。 冇錯，嗱，只要佢頭先我講，佢個年齡夠，係嘛？但係呢個咧，我就一定要奉勸一啲好恥道者要小心啲，因為喺嗰個援交個互聯網嘅世界上邊咧，全部咧你唔知道對方個真身係咩嘢，係 㗎， 係嘛？ 係㗎， 佢就話俾你聽，我就一定夠，即係一夠年紀啊。其實試過好多時候出事嘅就係話咧，佢走去幫襯呢啲。網上援交的活動，結果惹嚟很大的官非。原因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女仔 年 紀，她只是15歲半，那你就出事了。因為根據法例，如果任何一個女仔，她在16歲以下，如果她有男性跟她進行這個性行為的話，對方就已經干犯了一個刑事。刑事罪行，就是咧，我哋俗称。 无论佢愿唔愿意，你都有罪。 冇错，唔论佢愿唔愿意，唔论佢系咪有冇收钱，都系犯法。這个就叫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如果系咁咧，你就会一生挨啦，因为咧一知道咗嘅话咧，你就一定被告上法庭。系啦，呢个系刑事案添，判得都几重嘅。 16歲或以下啦，咁如果系仲有冇再底线？ 仲有啲底线嘅，如果仲有一个最 nasty， 即系最恶劣嘅情况，就系13歲留下。13歲留下嘅女仔，如果你同佢发生任何嘅性嘅接触、性关系嘅话咧，你都系干犯一个非常之严重嘅刑事罪行，10年以上嘅监禁，走唔甩啦你。 這個就應該是保護兒童， 保護兒童的東西，沒錯。因為你有什麼可能告訴我，一個13歲的女生，她會懂得去懂事，她懂得這件事，而不會被人家 去利用啊，去各樣東西，你很難，純粹是迫於保護女性的一個法例來 的。好，明白了。好，今天多謝基基Sir， 提醒 大家，最重要尊重法例。 沒錯。 12點半之後回來，我們繼續風騷法律人，今天星期二。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掌手。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 今日嘅日出时，阳街的安睡，12:29，19度嘅温差，湿度49%，干燥嘅呢个星期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吓，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干燥嘅，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影日间温暖啊。翻嚟咧，睇完呢一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星期二我哋会有咩啊？冇错啦，今日咧由马小强执笔的一个。片段人间对你今日故事又属于哪种系列呢？咁一听下就知道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汇控去年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超过148亿美元，按年升近18%。每股普通股派第二次股息23美仙，全年派息32美仙，派息比率增加至44%。汇控计划今季起恢复派发季度股息。今明兩年派息率定為50%，若果完成出售加拿大銀行業務，計劃派特別股息每股21美仙。曾經因為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引起爭議，在內地非法行醫等罪被判監3年的內地科學家何建輝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確認，他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獲批來港，他表示看好香港的未來。有份統籌高才通計劃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回應事件的時候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強調高才通計劃由入境處處長作最後把關，如果有任何申請涉及不實陳述或者與事實不符，申請將會視作無效，已經發出的簽注可以被註銷，即使獲批簽注人士成功來港，在2年之後續證時，入境處亦都會再檢視個案。孫玉涵又話：現時高才通申請人無需填寫刑事犯罪記錄，當局會不時調整和檢視計劃的申請流程，包括申請者填寫的個人資料。他強調計劃規定清晰，吸納包括高薪、來自北強大學、 分別有或者冇工作經驗人士，補充本港高學歷高技術人才。全國兩會下個月在北京舉行，新一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朝早出發到深圳出席通報會。據了解，全國政協辦公廳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相關領導分別通報有關下個月全國政協會議的籌備情況，以及港澳地區政協委員的提案工作等。新任港區政協下午亦會參與學習活動。有政協委員說，通報會主要談及兩會注意事項，相信不會討論《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等的香港議題。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公布今年各个奖项的候选人名单，在2022年北京冬奥获得两金一银的谷爱凌入围年度最佳极限运动员奖，是唯一一名入选名单的中国运动员。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共设七个奖项，包括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最佳团队、最佳极限运动员、最佳突破、最佳复出及最佳残疾人运动员奖。每个奖项有六位候选人，由全球超过1400间体育传媒投票选出得奖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9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5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7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5.2跌11.8，阿里巴巴96.9跌2.5，美团141.4跌4.4，京东集团193.3跌14.1，盈富基金20.82跌1.8，恒生中国企业70.54跌9.6，长城汽车11.84升5.6，快手57.2跌3.55，中国移动59.25系升1.5。建設銀行5.01是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34.38，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8，人民幣6.872，英磅對美元1.202，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1点，跌40点。港金报171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96美元，卖出183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总有一个人在等你上集。 喂喂喂，深深脚底按摩128蚊，75分钟，送埋生果啊，强身健体，舒筋活咯。先生先生，你面好黄啊，你肯定个肝有事啊。 Sorry， 唔得闲。 唔係咧，你攞張傳單睇下，你下次嚟咧，你憑單又有九折啦，再送多十分鐘俾你咧，記得揾我18號。 得啦得啦得啦，唔好意思啊，趕時間姐姐，唔該。 哎呀，你靜啲聲，我啲傳單，哎呀濕曬啦，冇啦。喂呀，你唔好走啊嚇，你要賠翻沓傳單俾我啊。 遲啲先揾你賠啦，我姓黎啊，係咁啊。 喂呀，賠翻五嚿水俾我，你正衰啊，你冇搞錯啊嘛，走。杰哥啊，舒唔舒服啊？力度啱唔啱啊？ 嗯 ，OK 啦。 杰哥啊，我今晚收九点啊，陪我食晚饭啦，好唔好啊？ 今晚唔得，个仔生日，同佢哋打边炉。 咁听晚啦，听日我放假，我煲定汤等你过嚟饮啊，好唔好啊？ 煲咩汤先？ 人参煲鸡，我知道你中意饮嘅，好唔好啊？ 哦 ，OK 啦，好啦。等阵，差啲唔记得。呢度10000蚊，袋住去，慢慢用啊！ 多谢杰哥，我收攞卡先啊吓。咩嚟啊？ 咩事啊？ 呢个人咧，早两日就整污糟晒我啲传单，我要佢赔啊！ 得啦，我赶时间，我走先。 喂， 小姐啊，吓，唔好意思啊，嗰日撞跌你啲传单，嗱，赔翻500俾你。 500，1000蚊先啱。 1000？ 系啊。其实咧，嗰一沓传单啊，贵噶，嗰啲影印纸，老板话咧要收1000蚊啊。我帮你讲好话噶啦，但系老板都话咗千，算啦咁样啊，系啊， 是但啦，嗱，1000。 哇，多谢啊，哇，话时话咧，你块面真系好黄啊，我帮你捻脚啊。 好黄咩？ 系啊， 我都唔觉嘅。 哎呀，到你觉嘅时候就太迟噶啦，你肯定肝硬化或者系肝衰竭噶啦。 有冇咁严重啊？ 唔拖得噶咧，你入嚟啦，我帮你捻啦。先生啊，力水够唔够啊？ 好痛啊！你细力啲啊！ 哎呀，乜你咁唔忍得痛嘅？你做盛行噶？ 有关系咩？ 有啊！哇，你个膊头都好硬啊，一定系成日咧都坐呢个写字楼咧，冷气咁吹住晒，劳损啊！嗱，一阵间咧，我私人整理一个独门秘方，我帮你咧捻下个膊头，好嘛？好嘛？先生你醒啦，够钟啦！ 吓，咁快嘅？我头先唔系加咗钟咩？ 哦，咁嘅2个钟90分钟，咪啱啱好咯。 2个钟点止90分钟噶？ 全世界都系咁噶啦，我算足钟噶啦。有啲啊就75分钟，我当2个钟噶啦。多谢晒988。 988 系 988。头先你唔系话588咩？ 哎呀，我谂你误会啦。588咧就捻脚嘅，188咧帮你捻埋个膊头，其他仲有啲杂费咁咯。 杂费 啊！ 杂费即系咩费啊？ 嗱，毛巾啦，洗毛巾都要钱噶嘛。头先咧，你饮咗有一杯深茶，平时咧我收人88噶。 哼，你嗰杯深茶咧，好似水咁淡。 如果你中意饮浓啲嘅话咧，你下次要早啲讲。我放多啲芯片嘅话，其实冇乜所谓嘅。其实咧，讲咁多都冇用啦，嗬。家阵都捻完啦，咁你系咪成身松晒啊？ 嗯， 咁又系嘅，真系好似松咗啲咁。 咁咪系咯，你应该啊日日嚟俾我练，最多咧我嘅个 V I P 嘅优惠价俾你。嗱，你条颈咧嗰啲湿气咧未清噶，嗱你唔理佢嘅话咧，迟少少嘅话手尾长噶啦。不过咁，听日我休息，后日嚟啊，保证一个月嘅帮你断你，好冇？好，拜拜，系咁先啦吓，多谢你啊。做你生意啊！ 十八号咩事啊？ 哎呀，嗰个死咸湿佬咯，咋咋地地摸手摸脚，我见佢咁衰，我冇赶佢走咯。 咁佢有冇摸你啊？你想唔想追究？我可以帮你。 哎呀，算啦，我闹佢啦。 等等先吓，嗱，贺卡片 哦， 有事揾我。 喂，礼 Sir 啊，哎呀，好嘢啊！我睇下咧，以后仲有冇人够胆虾我啊？你系咪啱啱收工啊？入嚟我帮你练啦。 系，你唔系话今日休息咩？做咩又仲开工啊？ 哎呀，唔好提啦。我男朋友啊，话佢突然间醒起今日原来系佢外母生日，唔得闲嚟陪我。哎，我煲个汤啊。 系咩？ 益你。我叫钟小玲，我落咗嚟香港啊，成十几年噶啦。 嗯，咁你而家有自己嘅木竹店都几好啊，又生意做。 呢间嘢我冇份嘅，系我乡下嗰啲姊妹搞嘅，咁我嚟帮我手啫嘛。呢度咁嘅铺头仔，边有得发围啊？ 你好想发围咩？ 其实咧，我好憎帮人捻脚嘅。你知唔知啊？有啲客咧麻烦到死啊，钱又俾得少，要求又多多，又咁又咁，又话要帮我捻下呢一度啊咁样。其实咧。最衰都系嗰啲咸湿佬，我真系好时，我真系一巴想打埋去噶。 冇咁大， 哎呀，唔好意思， 好痛， 系但系你得滞啊，吓。 唔系，冇嘢，冇嘢。咁系讲到边度啊？你话你唔中意帮人捻脚，咁你咪转行咯，唔转行。 阿 Sir， 唔好讲少啦，我呢一啲人又老，又冇学识，又唔识人，唔帮人捻脚啊，做咗啲乜嘢啊？李 Sir 啊，我觉得同你咧好好倾啊，一阵间咧。赶唔赶住走啊？ 做咩 啊？陪我饮酒啊！ 饮酒 吓， 但系我听日一早有嘢做。 放心啊，我请你饮，我唔系收你钱噶。 我唔系讲钱，我只系听日有嘢。 咁得啦，我哋不醉无归，好冇？嗱，陪我唱 K， 我今晚我真系好想尽兴，好冇啊？唔好讲咁多，我请。 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搭前你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在途上就算有些感慨，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别让手放开。 嚟，奶茶同你饮杯。 十八号啊，我差唔多啦，唔好饮啦，你都唔好饮咁多啦。 你咩意思啊？当系朋友的，你俾面你叫我小玲。 小玲 啊，你喝了很多啦，醉啦。睇下先，十二点半，喂，你住边？我送你回去啦。唔好饮，唔好饮。 你衰啦，又系用嗰招。 咩嗰招啊？ 以为要送我翻屋企，然后送埋上床系咪？你啲男人个个都系咁衰啊，冇个好人啊，杰哥又系咁衰啊，唔系我咁可怜噶、啊，点解啊？ 我啲姐妹个我都有人要啊，我唔好人、啊。 喂喂喂，你坐稳啦，你就碌落地啦，我攞嚟湿毛巾俾你抹一抹啦。 唉，唔要我啊，唔好行开得唔得啊？我唔惊你一行开，借啲鱼又走。 好啦好啦，我唔行开，我陪住你啦。 杰哥啦，佢以前对我好好噶，成日帮衬我。佢知咯，等钱使噶，俾钱我噶佢会。 咁啊点啫？佢对你好系点啫？你话佢结咗婚噶喎。 系，佢开始同我话佢有老婆啊嘛，有个仔。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咩啊？点解咩？ 即系话咧，你明知我结咗婚啊，你都中个头埋嚟，唔关事啊嘛。系啊，咩都唔关你事。是我自己攞嚟啊！你想，你估我想嘅咩？我十八岁喺东莞度打工，廿岁就跟咗个香港人，两年之后嘅话走佬啊，走佬啊！你知唔知啊？ 知我明。 我一个人带住我仔啊，我死都唔翻乡下啊！我要咬实牙根，我带住佢由东莞到深圳。我由深圳落嚟香港啊！ 佢而家喺边啊？ 我个仔， 嗯， 今年十八岁啦，不过佢好乖噶。嗰年咧有个老板追我啊，不过咧佢唔中意我有个仔啊。我个仔知道之后啊，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啊？ 妈咪啊，如果你觉得佢对你好，你又中意佢。我自己可以翻广州读书噶，你唔使理我、啊。喂，真系噶，我大个仔，我识照己照顾自己噶。 星仔啊，妈咪得你一个仔啫嘛，我最锡系你啊，我妈咪唔会离开你啊。如果嗰个男人唔中意你嘅，妈咪都唔会中意佢噶。 咁结果收尾点啊？ 结果有一年，佢同我讲： 妈咪啊，我想去北京读大学。 我以为佢讲下噶咋。结果咧，你知唔知啊？佢第二日啊，佢真系一个人飞咗去北京度揾学校、揾地方住啊！佢似我啊，佢似我啊，乜都一个人搞掂啊！我咧，我自己好多谂法嘅。我以前咧喺内地嘅时候系嗰啲中乐团噶，不过嚟到香港我唔识人，捻脚咯，我唔死嘅系嘛？仲有一日。我一定会发围啊！我唔会俾人睇死啊！ 放心，如果你唔开心，讲俾我听，咁舒服啲。 嗯， 如果真系好唔开心，喊出嚟啊！喊出嚟好啲。 我先冇咁蠢啊！喊有咩用啊？咬实牙关，就咁就攰挨过噶啦。哇，系啊！你有冇走啊？我开多支好唔好？ 仲开啊？ 你陪我饮啊！你冇走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咦，小玲冇开工，唔通饮醉咗起唔到身？唉，仲特登买埋粥俾佢食。唉，算啦算啦。识咗小玲只三个几月，不过唔知点解同佢一齐好有亲切感。佢俾我感觉其实一个大细路，一个需要人关心嘅大细路。咦？小玲，你装修啊？做咩抌晒啲嘢出街啊？ 嘿，呢啲杰哥啲嘢嚟嘅，我飞佢啊，我同佢玩完噶啦，咁你抌埋嗰啲嘢走啦。 哦，有冇人帮手执啊？ 唔使啦，诶、你又唔系我边个，唔好意思嘅。 喂，你咩意思啊？你抌晒我啲嘢出街，嗱，你好执翻佢啊吓。 先生，斯文啲，嗱，你唔好喐手喐脚，讲人讲。 唔系，李 Sir， 冇事，我搞得掂，我搞得掂吓。 关你咩事啊？ 你走啦，你走啦。 哦，原来有人撑腰啊嘛。哦，佢就系卡 a 嗰条友仔，你好嘢。 喂，你唔好乱讲嘢， 你行路小心啲啊！ 喂啊！ 冇事啊嘛，我哋先咪整到你。 冇事。 咁有咩事揾我啦？好啦，我都要走啦。 啊，等阵 吓，点啊？ 可唔可以问你借钱啊？我。等钱用 哦，借几多啊？ 20万。 20万好急噶。 你放心啊，我答应你，我半年之内嘅话一定会还俾你嘅。最多我写张借据俾你啊，得唔得啊？ 咁又唔使写借据咁严重，我信你。 啊，咁嘅，我细佬咧，佢喺内地结婚啊，佢顺便话想整下间屋，所以我问你。 得啦得啦，唔紧要。呢两日我帮你搞掂条先，嗰个数我寄俾你，我 send 俾你啊，好冇？ 唔该晒啊，嗱，借据啊， 唔使啦，都话唔使啦吓。 嗱，唔好撕烂佢啊，带好佢吓。 我谂都冇谂，就代好咗佢，珍而重之。呢一封系用信封入住嘅借据。我知道，我应承借钱俾佢，代表住我哋对大家嘅付托同埋信任。我知道佢系认真，而我真系觉得好似争咗啲嘢，争咗乜嘢又谂唔到。 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大家可唔可以真系帮我一个忙啊？ 咩事啊？ 寻日 你都系放低呢啲， 念念不忘 系阿吴芳好小姐。 嗱，佢嘅绘图我已经画咗出嚟啦， 一阵摆上网俾大家分享。OK， 唔系分享，系帮手啊，众筹， 众筹500蚊， 面长长，黐阿强。OK， 好啦，听日早上时间10点再见大家，多谢晒班人仔。 拜拜。 不可以。